反指他们是爱国者，是威胁国家基础的极端主义。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的麦卡锡就在拜登的家乡斯克兰顿市发表演讲，批评拜登在过去两年的多项施政严重伤害美国的灵魂。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十点，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5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78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21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6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01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6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68.46跌4毫，阿里巴巴91.35跌8.5，比亚迪股份227.6跌5蚊，盈富基金20.04跌1.6，友邦保险73.95跌1.3，南方恒生科技4.14系跌0.4，美团178.8升1毫。招金矿业6.23跌3.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65，瑞士法郎8.002，澳元5.33，加元5.968，新西兰元4.766，欧元7.815，每百日元对港元5.6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8点，跌43点，港金报15,90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5美元，卖出1,6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过咗定富街少少噶，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过咗定富街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正常，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都系正常冇车龙。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龙尾就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大角咀樱桃街去一号银海方向车龙排到奥运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繁忙，龙尾就在津桥对出。荃湾的西流角路由于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大河道一段全线封闭，就是封了一段的西流角路。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城门道的慢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渡船街、登打士街、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嘅反应都唔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安全计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

开心开心的开心强， 真系冇电啊！你系冇电强啊！你 唔系、哦、开心开心、啊， 我唔系话你唔开心，但系你冇电咯、 啊。吓，冇电啊， 算 OK 噶啦，系啊，即系你唔可以 啊！你听到佢应该就我可以， 虽然系 有啲停顿位咁啊，你已经知道佢冇电啦。 你唔可以要求一部四十年嘅古董车咧，开到好似一架咧啱啱出厂嘅跑车咁。 我从来冇要求，我从来都知道佢系咁，但系佢都可以系冇电噶嘛？ 冇错， 系嘛？ 咁 系， 咁 系，我知道你系一个即系旧。车，但系我都知道你系冇电啊嘛，唔、关系噶。 好， 系 咪先？继续支持我哋啊！酷热天气几好生效，虽然其实我今早咧，我觉得个天气 有风， 好似凉翻， 好多人都系咁讲。我一翻嚟嘅时候，群姐已经话：你有冇觉得有秋意啊？ 我觉系 啊。 我觉啊， 有啊有啊， 好有诗意呢句说话。 今日落街都系有啲微风， 系 啊，所以我今朝特别觉得，咦酷热天气警告，咁可能晏少少咧就会热翻啦。但系今朝的确系嘅，你都 feel 到。 但系点解会挂酷热天气警告咧？而家得28度啫。 可能 酷热天气警告其实系去到30几度先至挂噶嘛。 系啊，咁唔知啊。 下昼， 你冇理由而家挂定下昼噶。你都冇可能一陣間個暴風球，我覺得你而家掛定啦，係嘛？ 又唔係我掛嘅， 都話你冇電嘅、 啊。又唔係我掛，你望住我講做咩啫？ 嘢都根本有啲問題。 你又似你，係 咪先？唔話你都唔得嘅。我唔係話係你掛，我只不過係質疑嘅就係點解28度會掛酷熱天氣警告啫、 有啲奇怪啫。 係啊， 即係可能有啲專業嘅判斷我哋唔明啦。 唔係，我哋都知道㗎，酷熱天氣警告唔係立亂掛㗎嘛， 係 要去到有某個涉事幾多度你先至掛㗎嘛。肯定唔系啦， 啊！我净系知道夜晚咧，如果譬如话十一二点咧，如果仲系29或者30度咧，就系酷热天气啦。 佢有个 指示啦， 冇错， 密切留意住天气吓。好，星期五有啲乜嘢？星期五好多啊，有你又知唔知啦？咁啊，今日有位老师啊，系咪？ 哇嗱！終於嚟到最後一堂啦，老師堂， 老師嘅最後一堂， 係老師嘅最後一堂啦。我哋由7月1號去到今日，總共10堂， 陪住大家放暑假。 係啦，今堂咧就係電腦同埋 Stanford， 你識唔識 Right Click 啊？ 我完全唔知。我完全 唔知，我惊我提提都话，同学你答我跟你啦。 我连佢条问题我都有问题。 我惊我好似企喺人哋台倒台后边嗰啲咧，系只能够搭人台咯。 有时你会唔会咁噶？即系可能你考试咧，我连理解嗰条问题我都有问题，我点答啊？ 系啊，特别数学嗰啲 long grad 啊， 系啊， 哇，真系你问乜嘢啊，老友？ 我以前上过一堂咧，系教嗰啲 statistic 啊，统计学。我上咗三堂之後想退添，我完全堂堂我都唔知佢講咩，堂堂都唔知，好慘。所以今日都係嚇，睇下好唔好彩啦。 但係啊，上一次啊，李鋭鋭同學化學堂佢攞好高分， 佢喺呢方面有啲雲仔嘅。 係 啊， 唔 知， 因為我唔化啊嘛。 化學堂唔化， 你做人你都唔化嘅，所以好 師姐辛苦。 你要明白一樣嘢啊，其實咧化學堂嘅話，亦都係分佢有唔同嘅 cat 嘅。佢上次佢問嗰啲係乜嘢啊？同食物有關嘅嘢 啊。 而且就係老師咧，佢有兩條係同咖啡 有 關 啊！咖啡 有 關 啊，係 啊！哎呀，我記得曬喎。 我呢方面會有鑽研㗎嘛。 好，或者今日 Omega Free 我本能啱， 或者今日電腦堂，電腦堂同你講嗰啲即係你識嘅嘢有關咧，係嘛？ 電腦一定唔識，係啊，電腦一定 你手上都有個 pad pad 啦。 我有唔代表我識啊嘛。係 啊，用啫嘛。 係啊， 或者佢問你有咩辦法可以有個新 iPad 唔使自己買咧咁咯？ 佢淨係係喎，老師可以問㗎喎。如果你話你個 pad 跌咗落。地下点算咧？ 你唔系啊嘛？ 执起去，必买嗰个。 得先要你个朋友陪，可能咁啦。同埋今日都系点唱嘅时间吓，大家可以咧适当嘅时间咧可以打嚟，或者喺呢个网上留言。 付钱。 话你 啊！我话翻你啊！你咪问咗啲咁嘅问题啊！黐线嘅， 所以我咪做唔到老师咯。 真系叫你唔好做老师啦，马老师。 OK， 亦都系个风骚唱不完。今日咧，仍然我哋上个礼拜出现过嘅呢个坏人三重唱，加埋咧我哋嘅神秘才子啊，阿 Ken 今次又再大展 波，犀利犀利，把声好好听。 当然有李鋭鋭啦， 佢已经成为咗我哋嘅驻场歌手噶啦。我得 Ken 叶， 系嗱，我真系签， 不如谂下个礼拜。 我签咗佢啦， 系咪啊？捧红佢为止，好唔 好？好。 开始我哋节目咧，进入咗呢个星期六日之前嗰啲 holiday mood 啦，不如讲下啲食嘢有关噶啦。 好啊， 咁喺宴会上面咧，你哋最期待系咩啊？我以前咧，即系我细路仔嘅时候咧，系啊系啊，你都系啊。 一食食边啲虾片。 系啊系啊，炸子鸡啊。 你系咪？你唔系咩？ 我唔炸子鸡，我麻麻。 其实应该咁讲。有兩樣嘢都期待嘅，以前細個啦，首先咁講啦，而家近代咧就話唔好食呢樣嘢啦，但細個咧好想食魚翅嘅，即係個碗魚翅咧覺得係好美味，同埋喺大人嘅眼中咧，我感覺呢樣嘢好珍貴啊，咁所以特別咧就好想食，咁但係近年即係為咗保育啦、保護地球啦，咁就少咗食呢樣嘢，咁好多餐咧都有啲人強調唔愛魚翅嘅啦，已經改為其他羹嘅啦， 係，我已經唔食咗好耐啦， 我細。路仔呢如果去飲呢 就食多一碗㗎嘛。 唔係呀我唔鍾意食呢啲嘢㗎蟹鉗我又唔鍾意食。 你食咩呀 啊我就想讲㗎另外一个我係鍾意食蟹鉗。 我好好 我超鍾意。 好傻㗎我淨係鍾意食魚翅個對眼。 食車厘子 我以為玩燈添。我以為食玩燈添。 即係蟹鉗我細路仔唔知點解你胃口咁奇怪。蟹鉗唔鍾意食嗰、那個 你咪講真㗎，你咪為講而講啊！咁你喂，你係第一個送嚟嘅喎，係 啊， 係啊， 預 咗第一 個 送咧，你食完之後咁你走得㗎咯喎， 唔係咁阿媽佢哋坐喺度 啊 嘛， 其他嘢都唔食， 唔中意食，唔係唔食，係唔中意食，真係唔中意食， 唔中意，但係佢冇話唔食。佢都會食，係啊，但係佢話唔中意， 唔中意食， 味點雙飛咧。 OK 啊， 味點雙飛你又中意食，中中意食頭，中意食尾， 魚又食，飯又食，面又食， 咁你咪即係食咯。但係你唔中意食， 唔中意食咁少啊。佢意思 唔係我唔中意食炸子雞啊、蟹鉗嗰啲，我真係秒嘴啊。 咁你最中意食咩？嗱，去宴會就係呢啲啦。咁你屋企中意食咩㗎？ 喺屋企咩都 食。蒸魚啊嘛，你中意食蒸魚㗎？ 係啊，嗱，我細路仔啲口味真係好奇怪。以前細路仔咧唔中意食豬潤嘅。靓鱼肉剁嗰啲咧，我又唔中意食，好奇怪啊！甚至玩鱼片我都唔中意食，我都唔知道我细个中意食咩，所以唔觉得咁瘦猛猛啦。 你瘦， 我好瘦啊！我细个 嘅时候就 系、是、啊， 咁所以你大个咪补翻咯， 系 嘅，疯狂咁食咯， 系啊，咁咯，系啊，蒸鱼又食，蒸鱼由细到大， 即系宴会咧，即系由第一味开始咧，其实乳猪反而我麻麻地嘅，我通常感觉 你都唔中意啦，系啦，我 唔系啊，我唔中意，因为我觉得好油腻啊，系啊，仲夹块好似白色嗰啲。饼面包仔嗰啲咁样咧，咁OKK 啦，系啦，咁但系我等待嘅会系鸡啦、炸子鸡同埋一碟鱼啦，鱼系大个咗先中意食，细个就麻麻地啦，即系唔系好知道好食嘅处。 矜贵。 另外一个我觉得嘅就系话，即系应该系大人先会中意食，但系唔知点解我嗰阵好中意食嘅扒豆苗。 扒 佢咪有一个 好食 嘅，系啊， 蟹肉豆苗 或者系蟹肉豆苗， 好食 嘅，好中意食噶。 系啊， 好 食， 好 矜贵 嘅。中意食嘅话，跟住咧就好多人就会俾你食咯。 但系唔系成日有豆苗咯，即系唔系成日七聚餐都有豆苗， 系咩？我唔知点解系个， 因为菜蛋 蟹肉一定系扒豆苗嘅喎，嗬？ 唔系你一系就系菜蛋鲍鱼菜蛋咁样，鹅掌啊咁样，好食嘅呢个我都。 啊，仲有一味餸咧，好似有个雀巢，但个雀巢食得嗰个系咩啊？即系 大鸟龟巢。 即係有一 個叫做話，我知啊，裏面有帶子啊，又有啲西芹啊， 食 嗰啲 腰 果啊， 菇 啊， 腰果啊咁嗰啲咯， 係啊係啊，裝嗰個都食得噶嘛，擘開佢，我都幾中意食。 細路仔又最中意食埋嗰啲側邊嗰啲咧，係啊，你講嗰個雀嗰就雀巢啊，跟住你嗰啲咩車厘子啊，又或者佢側邊嗰啲唔知啲咩鹽西啊， 毛毛餵餵， 毛毛餵餵， 仲有，你有冇食嗰啲紅蘿蔔咧？但係佢挑黑成好似啲雀仔啊， 唔中意食嗰啲咁樣 嗰 嚿嘢， 好得意啊，覺得 嗰啲人。要翻噶， 系咩？ 系啊， 要啦。 人哋下一次就再用就要翻， 洗 一 洗佢就系啦。 咁唔卫生， 唔攞走噶。 好难， 可能有个呢啲咁嘅阿叔夹过噶，又有留翻下一个。 啲雀仔，你讲嘅我一片一，唔系话摆喺度咁嗰啲啊？ 摆喺嗰个碟边嗰啲。 系咯，摆喺碟边嗰啲啊嘛，摆碟边啲人攞翻用噶，浸一浸水之后，跟住又用噶啦，只雀又飞翻。 咁啊，有啲咧饮食专家咧就讲到咧蒸鱼即系呢啲宴会啦，就唔系讲屋企啦。屋企就冇所謂啦，係咪一家大細？但係咧喺出邊，即係大家都叫做可能熟與唔熟，甚至可能有啲第一次見，咁有啲禮貌嘅，同埋有啲迷思。我哋以前細，我細個都聽過，阿媽成日 即係你先係請食飯嘅時候係有啲。禮儀嘅， 食魚唔好喐啲就反人條魚啊咁樣即係反咧話，即係我聽啫嚇，我唔知係真定假。啲艇家要嗰啲同反船啊、反艇啊， 呢個聽過啊 嘅有相同之處啊嘛，有聽過係嘛？ 有。 如果係同嗰啲蛋家食飯就一定係唔得嘅。但係如果你話我唔知道係咪已經係延伸去到咧，就總之係有反嘅意思啦。我都覺得冇乜問題啊。你好多時候你會見到嘅就係佢哋有一啲人幫你起菜嘅，佢都會係咁樣噶，佢都會係 舐起个骨嘅之后咧，跟住咧就将佢啲肉送晒落嚟之后，跟住咧 即系佢冇反嘅， 佢 系冇反， 唔反，佢点会反啊？系啊，跟住就将诶嗰啲就捉肉，就问你哋噶啦嘛，要唔要？要唔要？佢要收个碟啊嘛。 有啲甚至咧，佢会诶摆晒，譬如十二只碟咁先算啦，佢都唔会问你噶。总之佢分十二碟。请起筷咁，跟住你中意攞边碟就边碟咁样咯。 嗯， 因为我以前咧，佢就会成日揾一个兜，跟住咧就会摆啲嘢落去之后咧，跟住咧就问啲细路，啲细路唔要咧，跟住佢就夹硬扛落嚟，有冇见过？ 有啊， 有啊， 即系问完唔要再摆， 系啊， 又要食多碟。 因为个伙计会收咗，咪嗱嗱嗱，咁咪唔好阻住我收工啊！ 佢哋有啲人真系吹板吹到啊！即系差唔多，你未食完，佢又拎走又再摆。 系啊，系啊，细路仔又加汽水。 咁咧呢 个饮 宴专家咧，佢就话啦，即系如果其实冇嗰啲分菜员，有就唔使啦。但如果你真系要自己夹嘅咧，咁你可以问一问其他在座介唔介意我反反嗰条鱼啊？ 啊会啊，都会问啊，问 一 问。 咁啊，礼貌上咧就好似好啲啲吓咁样咯。咁亦都有问到，即系个鱼头啊、鱼尾啊，有冇特别一定要俾贵宾咧、主人家咧，定系边个咧？你听翻嚟系咩啊？ 主人家啦，梗系鱼头 要俾主人家， 系 啊，系 啊， 系啊，系啊，一份噶， 系啊， 要有鱼头又 有 鱼尾噶，系 啊， 系要咁，我见过。 咁但系有啲主人家可能佢本身咧就未必中意食鱼头，唔系个个中意食鱼头噶，其实咁佢就会话啊，不如边个中意就攞咗佢啦，咁样样咯。咁我觉得其实问多句就礼貌上都系 咁，你要等人哋出声咯，即 系 呢啲系俾主人家去发落咧，就一定系噶啦。 我通常我都中意食嘅，但我就唔会专登去攞咗先咯，因为我觉得鱼头真系要俾主人家决定。但系如果嗰台冇主人家咧，或者嗰台全部都系客人， 你第一时间立咗啦， 咁又唔会， 系食咗佢，系 一手拍住， 攞自己肉， 仲有一啲头嘅，有讲紧鱼头之外嘅，仲有一啲头系俾你拎翻屋企，你知唔知啊？ 猪头， 猪头， 猪 头， 冇错。 我见过有一次嘅就系佢一份份咁摆喺度噶，跟住咧就同大家讲啊，如果系嘅话有机会诶有兴趣嘅咧就可以攞翻去。我就啊，猪头攞翻去做咩？佢话 煲粥啊，一流啊，正呢个一流啊，真系正啊， 冇嘥啊， 猪头炳粥啊， 喂鱼你。中意食边个部分嘅？ 诶，我中意食你嗰部分， 即系肚腩。喂，腩好食啊！你咧？ 我唔中意。 边个啊？ 因为我试过有一次食腩咧，因为汤鱼汤得唔好 啊，干净 啊，个胆汤爆咗嘅话咧，嗰个鱼肚系会苦嘅。系嗰次之后嘅话咧，我就好习惯。 我又未试过， 因为细细个。 你有试过啊？ 诶，冇试过。 你食唔食腩嘅先？ 食，好正啊！你食上面嗰个定下边嗰份啊？ 腩都要分上下， 有分噶。 OK，诶，我明你意思啦。咁我分食上边， 系哦，你咧要 我中意食嗰啲诶侧边嗰啲。 哇，嗰啲鱼背非常滑啦， 冇骨嘅嗰度。 系啊， 唔系我中意食骨啦，就系。 哦，你中意食 骨背后边嗰度咪有一啲鱼嗰啲鳍啊，嗰啲 嗰 啲系 好 中意食嗰啲噶， 好食。 我好中意食 噶，鱼背我中意。 同埋细个嘅时候，我好中意我爷爷嘅。我爷爷嘅就系一嚟嘅时候嘅话咧，全部摆低晒，跟住咧就会画只鱼眼俾我食。 系啊， 鱼眼 其实冇咩好食噶， 系啊， 好食啊， 鱼 眼。 同埋我最中意就系最后尾嘅时候，你咬佢硬刮刮嗰嚿嘢，同埋嗰笃嘢咯，嗰笃嘢我唔知系叫咩， 即 系好似蛋白咁样嗰笃嘢咯。 我都有算有得食嘅，但系硬刮刮有咩好食啊？ 唔 食得噶， 唔知。总之佢就系话鱼眼咧有营养， 系啊，又 系 补嘅。 啲老人家成日咧会俾啲奇怪嘢啲子孙食，我咧我爷成日定系我爸咧成日教我食鸡脑啊，即系鸡头里边破开咗咧，有两督仔嗰啲脑。 唔识啦，呢个就可能佢见你似个人头啦，食鸡脑。 咁样话佢 系啊，特别话 佢今日有少少喺度 clean 系啊， 有少少 我使惊佢，大佬又点啊？ 你又话我窒你啦， 方法哥嚟，方法哥嚟。 系咯，你有冇啲反应先得？ 系啊，食鸡脑咧， 你停少啦，猪脑。 好，喜欢喜欢， 特别好啦，系咪？ 开心心啊，系咪先？继续话咯，冇所谓。总之， 即系而家翻嚟讲啦，我哋仲有好多嘅就喺饮宴上面应该有嘅一啲嘅啊，大家嘅即系礼仪上面嘅嘢要讲下嘅。 好，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风骚浮人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话，感染新冠病毒在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的十五个月大女婴，除了发烧，亦都有屙呕和休克的情况，甚至影响凝血功能，要有特别措施处理失调。由于女婴曾经抽筋，担心会不会有脑炎，虽然电脑扫描发现基本正常，但仍然安排磁力共振确认。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名危殆女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他说，六个月至三岁幼童的组别中，只有12000人已经打针，比率只有 11.7%。他又说，这个幼童组别有10000多人已经感染，需要尽快推高接种率。刘宇龙重申，家长要尽快带仔女打针，不要再等伏必泰 BB 版或者儿童版疫苗。他认同当局研究将疫苗通行证降至五岁的做法。政府考虑将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降至五岁。新界校长会副主席凤溪第一小学校长朱伟林相信，对鼓励儿童接种疫苗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朱伟林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小学一般不会让学生带手机回学校。如果日后学生储存疫苗记录在手机，要带手机回学校，学校会修订政策和安排学生如何保存好手机。他提到，不少学生有电子手表，当局可以研究用电子的方法，让电子手表可以储存疫苗记录。至于有意见指疫苗通行证会剥夺儿童参加活动的权利，朱伟林说，现在学生在学校参加运动训练亦都必须打至少两针，认为在学校或者康文署场地训练性质都是一样。内地新增1885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18宗确诊和1567宗无症状感染。在318宗的本土确诊个案中，四川占最多的128宗，当地亦都新增77宗无症状感染。广东新增55宗本土确诊和41宗无症状感染，大部分在深圳。另外，西藏本土新增621宗个案，黑龙江本土新增218宗个案，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南韩新增895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少过90000宗，再多64名患者死亡，累积超过2341万人确诊，26940人死亡。重症患者个案有508宗，比前一日减少47宗。卫生官员说，虽然疫情放缓，但呼吁民众不要放松警惕，因为中秋假期前后传播速度可能会再次加快，政府将努力确保医疗系统运作正常，假期期间在适当地方维持开放核酸检测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和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6点，跌140点，总成交金额30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5点，升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4元，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68.3，跌5毫6，比亚迪股份225.8，跌6.8，盈富基金20.02，跌1毫8，阿里巴巴91.3，跌9毫，美团177.8，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13，是跌1.8，友邦保险73.7，跌1.55，招金矿业6.28，跌2.8，新东方在线31.85，升1.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40.09，瑞士法郎0.981，加元1.316，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7。

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星期五嘅风骚快活人。头先讲到咧，如果宴会上面咧有食鱼嘅一啲礼仪咁样吓，咁、其实除咗食鱼之外咧，即系其实中式西式都有好多唔同嘅礼貌啦，或者即系礼仪啦、做法啦等等。咁啱睇到有一篇咧，佢系咧用餐巾嘅礼仪。佢最错嘅做法咧，就是、有时咧，即系当嗰个酒店啦，或者一个餐厅有个餐巾咧，佢有啲人咧会将佢咧，好似打呔咁咧。夹喺嗰个衫里边，咁有一块大色大大嘅白色咁啊遮住，就唔想整污糟件衫。咁但系佢就话呢个咧就唔系正式俾人嘅做法，系应该咧将佢咧对接咗之后摆膝头哥，系唔想整污糟嗰个裤嘅啫咁样。如果你咁样挂住喺个身上边咧，就第一会遮住件衫啦，同埋都系唔系几好睇嘅。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啊，或者多唔多？ 我见过，我见过有一啲外国人佢系咁样噶， 摄落个， 但系都系比较啲大辣辣嗰啲人咧，即系系啦，嗰啲譬如可能讲嘅系意大利人啊，即系佢食嗰啲哦 ，simply fit 哦 ，fit 嗰啲，你有时你见到佢哋会咁样噶， 系啊， 我都见过，我都见过， 又或者啲细路仔惊佢整污糟件衫，都会摄喺嗰个位度咯。 嗱、如果你俾我咧摆个膝头哥，我就觉得不如就摆个身嗰度啦。因为你滴落嗰啲通常系白色衫噶嘛，男士系啊，滴咗滴汁。 即系其实你唔介意嘅，咁你亦都唔会人话你嘅。 唔系你讲唔讲嘅，咁呢个系礼仪嚟噶嘛，就只系觉得你就诶你唔识嘅，冇咩难。 系啦，但系你觉得我系咁啊？点咧？咁你平时系咁啊？你个人都系咁噶嘛？因为所以你做翻你正常就 OK。 你戴个口水烟吹都冇人话你噶，就好靓啊，风格啊咁样咯，系咪好衬你？ 有个跳跳裤喺个口水烟上， 系啊，又或者有海绵宝宝。 佢嗰只唔系跳跳虎，系跳白虎。阿白虎跳跳， 今日星期五啊， 忍我啦，系咪？ 系 好， 我真系唔忍你。我阵我十一点咧，我就睇下你点样样。 好好。 嗱，中式西式唔同啦，咁我睇下啲中式咧，佢有啲嘢我哋冇谂过。佢话咧，如果屋企人帮你斟茶，俾阿爷阿嫲阿哥哥姐姐 OK， 就要可以咧用嗰啲叫叩头式啊，即系个手敲敲。但如果伙计帮系唔需要咁嘅， 系啊， 应该咁嘅。 知唔知叩头？系嚟自边度啊？ 唔知。 诶，嚟你讲啲咁嘅正经嘢，你就擘大个口得个窿。 系靠你噶啦，系啊。 头先我啲咁嘅无无谓谓嘢咧， 我连口都冇擘啊！你谂下，我懒到连口都冇擘。 无无谓谓嘢，你喺度嚼嚼嚼， 系啊， 你 冇所谓 离晒谱嘅 你。无谓，你去饮嘅时候就系食车厘子。啊，你无谓，系啊，好啊， 插得好呢个 呢个扣头咧 有分。 系啊，你有时佢识嘅，佢就咧哇一时真系哇真紧要啊！ 你系咪想一时唔偷鸡就？做保障啊！ 使 乜讲啊？ 你讲 呢个系乾隆王嗰阵时嘅，因为咧佢未复出巡啊，咁就同成班人去饮茶。咁但系因为咧未复出巡啊嘛， 唔可以知佢系皇帝啊嘛。 系啊，同台嗰啲 就咁样叩头咯。 冇错啦， 系啊，好叻啊你！ 你得得咁晦气做咩啫？ 哇！赞你拍手。 广大嘅听众好多人唔知噶嘛，大家分享下啫。 我咪就话你好叻咯，我仲要拍埋手 掌。你好叻，冇问题，但系你之前嗰啲有问题。 哇，咁样嘅， 真系莫须有。 你真系系啊， 真系莫须有。 你真系 depth 啲嘢。 另外一样嘢咧，佢讲到嗱，其实主人同客人都有啲嘢留意嘅。我又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佢作为主客人啊，如果你请客咧，最好嗱，唔系讲紧嗰啲即系结婚好多围嗰啲啊，即系意思即系纯粹一围吓。你今晚咧宴请一位公务上嘅 系 啦， 咁 唔系都系出边嘅， 喺出边食嘅宴会 系啦。咁最好点。点菜嘅时候咧，少啲点一啲咧，要落手嘅，例如咧， 蟹啊， 系啊，虾虾龙虾啊，要搣壳嘅嘢啊，又或者咧啲乳鸽原只上啊，咁即系呢类啦吓，即系总之你系一定要用手咧，咁会令到如果人哋对方咧即系着得好斯文啊，咁就会有啲尴尬。 我觉得呢一样嘢仲可以将佢延伸去到嘅就系你第一次同你嘅异性约会， 哦，都系啊， 第一次异性约会，千祈唔好去带佢去食汉堡包。 哦，啲汁， 你有冇发过汉堡包？其实系好难 manage 噶。 其实睇乜嘢 大巨型嗰啲汉堡包啊？ 边间睇啊？有啲 间都系啊。 就算我俾你就系 八十蚊一只嗰啲都好。 我嘅意思嘅就系永远都系你向前咬啲嘢就向后吞，啲汁就周围滴。同埋再加上嘅就系你永远嘅就系你个口你边度可以擘到咁大，同你擘到咁大又哪来有什么即系美感咧？ 唔系喎，最传统嗰个 大件事 汉堡包店咧，佢嗰啲有啲好细只嘅啫。 但系佢啲汁都会周围折噶嘛。 系啊，讲埋青。 青瓜就 会 向后吞啊！你明唔明我讲咩？ 我知啊， 阵 间嗰啲茄汁啊，好核突噶，仲要流落只手嗰度，一路流。哇，几麻烦啊！ 汉堡包 真係千祈唔好、 啊。 所以其實我真係好想一啲真係識禮儀嘅人，可唔可以教一教我？就如果我真係要想喺我自己嘅即係男朋友面前嘅食漢堡包，我應該點樣食咧？嗱，我見過有人係將個漢堡包分開佢嘅，就即係可能佢就係要切佢唔係嘅意思，唔係咁樣分開佢，而係佢就係 砍出嚟。 係啦，即係可能佢就係佢嗰個麵包有兩塊噶嘛，佢就喺上面嗰塊佢就會揭出嚟之後，我覺得佢就會切咗裡面啲嘢先，跟住咧就夾翻。 咁咪要攞刀叉噶咯喎？ 係啊， 冇錯，佢就係要用刀叉 當牛扒 食。係啊，但我又覺得其實咁樣又唔係幾好睇嘅，即係其實佢就會切咗有一嚿之後，咁樣就擺落個口嗰度咁樣食咯。明唔明啊？咁又好似冇咗食漢堡包嗰種豪邁嘅咁嘅。 應該夾住食 啫嘛。我係完全唔知道應該係要點樣食，咁我搞唔掂啊。係 嘅， 啱啱啊？ 不過你如果中式嗰啲海鮮，亦更加難啦，即係嗰啲蝦蝦蟹蟹啊，瀨尿蝦，你淨係 要 將佢分開都好難。 我又諗起我只跌落地下嘅鮑魚啊！你話如果係你宴請朋友，如果客人跌咗個鮑魚會點咧？嗬， 好尷尬啊！ 補翻隻俾佢咧， 咪就係咯，但係補翻隻又好貴嘅咯喎，因為你，仲因為你。 我會叫 其他， 一定係因為我， 因為你跌噶嘛， 我其他客人跌啦， 冇得其他咁，真係你跌噶嘛上次。係 啊，我跌啊！ 嗱，因為食鮑魚，如果你講咁啊咁大隻嗰啲咧，係人頭計嘅， 好貴㗎。 即係其實你宴請十二個人，咁就得十二個嘅啫，佢唔會得閒要幫你整定多幾隻嘅。 廚房都未必有， 係啊， 係啊， 會唔會啊？會唔會再整多人啊？佢應該 唔 會， 唔 會 啊，唔會啊， 咁貴， 係啊，點知你係咪整咗嚟自己偷嚟食？ 我會叫咧，唔該伙計，俾杯熱茶佢浸一浸。浸完俾佢食翻，喂，做唔好啊！俾杯热茶你浸浸， 再俾张湿纸巾。 定系应该就系俾碗衣面佢， 赔翻俾佢。你坐开， 用衣面 坐喺门口， 失礼人。 网上情缘。如果有一日你爱的人突然话要离开你，你会感到生气、伤心，定系唔舍得，定系每样情绪都会有啲？你会用几大嘅力度去挽留佢？如果佢留低，你会唔会更加珍惜佢？ What happened to the dream we planned our future on? You turn away and try to say what we both know. But baby, I can't let you go. Let you go away. Cause I don't want to lose your love. I don't want to be the one who's broken hearted. Don't take the only love I've ever known. I don't want to lose your love. How could you go and stop what we have started? Baby, I don't want to be alone. I try to hide the hurt inside so plain to see. I never could keep secrets from you anyway. So hard to face, I can't erase the thought of you. Oh baby, won't you change your mind? Change your mind and stay. Cause I don't 人通常到了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这件事可贵。当你爱的一个人他跟你讲分手的时候，你会放手让他走，定是会以最大最大的力度希望他继续留下？网上情缘，有人话喺感情嘅世界，女仔除非佢唔作决定，如果作咗决定之后，佢会离开就一定会离开。但系即使系咁样，你会唔会愿意喺最后嘅一日同佢讲最后嗰句说话，就系可唔可以唔好走？今日。如果不挽留他，将来再想翻又会不会后悔？ How can I just let you walk away? Just let you leave without a trace? When I stand here taking every breath with you. Ooh, you're the only one who really knew me at all.Thank you. 我是 Pixel 的 George， 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耶！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电发。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快到11点钟，一翻嚟咧，仲有你又知唔知？ Yeah! 除咗我哋三个同学仔互相问对方咧，仲有今日嘅老师， 系啊，就系、是、九龙湾书院嘅电脑科主任，同埋 STEM 教育主任阿李 Sir， 我哋叫佢做 Rock Sir。 哇， 咩啊 ？Rock Sir， 李大师，好嘢，犀利啊！咁啊，留意留意咯， 系咪 Rock Lee 啊？ 系啊。 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54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台湾以东海域徘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52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36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3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6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68.2六跌6毫，盈富基金20.02跌1.8，比亚迪股份226.8跌5.8，阿里巴巴91.45跌7.5，南方恒生科技4.12.4系跌2.6，美团178.00跌7毫，友邦保险73.9跌1.35，新东方在线31.65升1.4，招金矿业6.3跌2.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9.063，瑞士法郎8.003，澳元5.328，加元5.965，新西兰元4.763，欧元7.818。每百日元对港元5.6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56。日经平均指数报17604点，跌57点。港金报15900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97美元，卖出16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连翔道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连翔道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都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至于红隧啊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近住游丽村，因为有道路工程系进行紧，车龙咧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 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较早前有交通意外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就去到星河名居。土瓜湾的天光道去码头围道方向挤塞，车龙过了协恩中学的附属小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封路方面，大角咀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中汇街的慢线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另外，荃湾的西楼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楼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的慢线亦都需要封闭，几条的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方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话你知。 头先你见唔见 Tommy 好激动啊？佢无端端喺全公司同事面前咧，好恶咁样闹阿 John 啊，几惊佢会出手打人啊！ 听同事讲 ，Tommy 就觉得阿 John 对个 project 唔够投入，乜都唔理。但系阿 John 咧就觉得系 Tommy 唔肯接受其他人嘅意见，乜都系佢自己一个决定。大家合作得唔开心，到今日咪爆发咯。 原来系咁，好彩阿 John 嘅 EQ 咧够高，冇闹翻转头咋。 所以喺工作期间要预防冲突，一定要记住两个字：冷静。 吓、啊，俾人当面闹，仲要保持冷静，好难啫。 难，但系有效、啊。对方已经情绪激动啦，再用言语刺激佢，唔通想同佢斗激动咩？ 哦，即系要闹不还口。 唔系，最好嘅做法咧系保持冷静，同埋使用亲切嘅语调，展示正面同想解决问题嘅态度，同对方保持适当距离，确保自己处于安全环境。如果发觉对方有可能伤害你嘅话，就应该离开现场，俾空间对方冷静下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咧，我哋咧去咗去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咧，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咧，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好，风骚快活人啦！十一点十一分，29度气温，相对湿度61%。 你又知唔知同学互相发问版本马上开始？ 早晨，梁博士。 早晨，早晨， 梁博士， 多谢多谢。好，今日礼拜我亦都系揾咗一啲咧第二度地方嘅一啲叫做唔系俗语啊，俚语啊吓，即系系啦嗰啲啦，即系吓。好，呢一个咧来自意大利嘅 哦 ，Italiano 啊。佢话当人话人哋，你住四年住喺边度啊？嗰个水嗰度系嘛？嗰人哋撑下撑下嗰个嗰度系嘛？好，手里边有支烟、咦，马老师手里边有烟，烟即系啤牌嗰只咧 ，A 手里面有揸住个烟。 各位观众，四条烟嗰啲咁样吓， 系、 手里边有支烟，咦，阿马老师今日手里边有烟，到底系咩意思？ 咩啊？你而家问紧乜嘢？ 问 即系话你嘅手里面嘅揸住条烟，系咩意思啊？ 咩意思？ 当我哋形容一个 人，唔关马老师事嘅系嘛？我加落去就 OK。 我加落去啫，举个例啫。 哦，知道。 有一个人话。咦，阿边个今日手里揸住烟咁样？第一，佢话晒事，亦都可以解作，咦，今日佢系老细咁第二，行好运，咦，佢今日行好运。第三，心里边唔使惊啦，即系咦，定晒唔使惊啦。第四，一定成功，掂梗啊！第一话晒事，第二行好运，第三唔使惊啦，第四一定成功，到底？是咩咧？ 我都觉得似 A， 系啊， 即系烟屎几巴闭啊！ 烟屎最大噶嘛，系嘛？ 好，话事 好， 我同埋李瑞瑞同学都买 乱手 A， 好又买翻烟， 好，对唔住，系唔啱嘅。 哎呀， 你会唔会搞错你个答案啊？ 我可能会搞错，因为我唔喺意大利，我唔喺意大利留过学。 你喺小意大利系嘛？有啲地方我好中意嘅，有好多唔同嗰啲人，你讲又系小意大利啊，小印度啊，或者咩嗰度啊嘛？ 系啦。好，剩低就系 剩翻咩啊？ 行好运啦，唔使惊，同埋一定成功， 一定成功。 点解啊？ 唔知噶呢啲嘢， 佢都系撞嘅啫。 系 咩？我俾你拣啦，我冇所谓。 我拣啦，B 同 C 系咩话？ 行好运， 行好嗱，行好运，唔使惊啦， 唔使惊啦， 一定成功， 唔使惊啦。 唔使惊， 系啦，唔使惊啦。 佢系 C， 我系 D， 系啦， 一定成功。有冇人中？ 又俾我中。 唔好谢佢个衰嘢，好衰啊！翻咗嚟行好运啊！佢笑得咁衰， 我笑系因为我真系写个服字， 又系你中咗， 又系 啊！好嘢，好嘢， 系撞落去啊！ 撞王啊！新一代撞王， 又俾佢撞中， 好嘢！ 唉，真系服咗你啊！ 一边唱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儿童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同行，或独活都不跌落， 这一刻空等才多，心中的嘉宾早已满座，这望望真是幻象，有些观众仍在盼望，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年若不忘，便再多遥回家找我，明明你在座都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愉快吗？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你又知唔知撞王李婆出题啦？ 好，你撞王咗你啦！ 我话俾你听啦， 撞王啊！ 唔系我同阿小强讲，下次咧到阿撞王出招咧，你要快跟佢，佢差唔多十次有十一次撞。 我知啊， 唔好第一次，第二次。 佢唔应该叫撞王，你应该叫撞完啊！撞完系咪劲好多？ 点解？ 撞完啊嘛， 考撞完啊，即系 系啊， 系啦，以前嗰啲吓我。 嗯、好啦，嚟啦，我嚟啦，好啦，咁我就问你一条问题啦，就想问一下你哋咧，其实咧，我哋喺人啊，好多啲分泌物噶嘛，譬如可能你讲紧嗰啲眼泪啊、鼻涕啊、耳鼻啊，嗰啲咁嘅嘢 啦，冇啦， 系啦。 其实我想问咧，你知唔知道咧？我唔知噶，即系我纯粹问鼻屎咧，其实。出入去啊，定系本身 produce 出嚟嘅咧？ 梗系 produce 出嚟， 都系 produce 出嚟啦。 唔系出啲尘出入去噶，系咪？ 啲尘出入去，佢唔系佢，只不过系连埋你喺嗰啲鼻毛嗰度黐咗嘅嗰啲污糟邋遢嘅嘢嘅话，黐埋之后就变成咗。 我成日迷思就系、是、啊，其实佢系自己制造啊，定系出边啲尘吹入去变成呢样嘢咧？ 我俾少少你研究啊，好 嘛？好啊，你俾初量啦，我睇下。你俾少少， 停止，好啦，我就想问下嘅就系人体分泌嘅分泌物当中嘅话，有边一样嘢系令到伤口更快愈合呢 ？A 眼泪 ，B 鼻涕 ，C 口水 ，D 尿液。 咁核突，咁难答嘅呢题。 嗱，我头先心目中咧，我自己有个答案就系口水，佢未即系未讲 A、B、C、D 嘅咧。 嗯。 但系当佢讲咗尿液咧，我就有个迷思啦。 因为我个人好核突，系咪？ 唔系， 所以我咪拣。 唔好肤浅啦，而家我正经答啊。 我就系咁肤浅噶咯。 我就觉得系口水或者系尿液。 其实咧口水咧，突然间谂翻啲画面咧，啲人咧如果受伤咧， 佢啲毒啊嘛， 唔系啜啊，即系吐啲口水落去。 系啊， 但系嗰样嘢可能唔系令我快啲好翻，消毒啫系嘛。 但系口水有细菌嘅，口水好多细菌。 我知。 做咩啊？我研究一下啫嘛，老师，你唔好咁望我 啦。我边有出声啊？ 你嘅 零 零厉嘅眼神，射咗我两眼。 今日你改咗姓莫，叫莫须有。 吓，唔紧要，唔紧要。我窒佢，我讲嘢又唔得，佢又话我窒佢。 大声又 系，我望佢，佢又话我望佢。 但系冇理由尿液嘅嗬？ 唔知啊，老师讲多一次。 好啦，我想问下你嘅就系话咧，喺我哋人体嘅分泌物当中啊，究竟咧有啲乜嘢可以令到我哋嘅伤口系更快愈合嘅咧？有四个俾你拣嘅，等等啊，我揭翻。 A 系眼泪， 因为我望到佢。A 眼泪 ，B 鼻涕 ，C 口水 ，D 尿液。请作答。 即系你冇理由，你见过啲古装片有冇话射，即系向住嗰个受伤人小便啊？冇。 其实四样嘢都唔似咯，不过一定要拣一样。 眼泪鼻涕，我觉得唔会啦，你未必有噶嘛。尿液几有似你？ 染足球系嘛？ 唔系啊，我读生物嗰阵时候我有搞过，我记得。 系、okay, 咁啊，咁我拣另外一个咯。 拣咩？ 我即系口水咯。 口水咪？ 我拣尿液。 有人啊！ 哎呀！ 有人啱买定离手，点样？点样？改唔改？ 唔改， 改唔改？唔改啊嘛！大佬系啱嘅，口水啊，抵死！ 抵死！ 明明自己答啱， 系本来答啱咗， 突然之间又喺度系啊！ 不过其实咧，喂，但系阿李婆，佢又唔系冇错，佢又唔系冇道理喎。口水又有细菌，咪点解会令佢更加好快好翻咧？ 我正系要同大家解释， 用细菌医佢啊！ 就是要同你解释啦。其实唾液里面含有我哋氨基酸短链，称为叫做组胺素， hyphen 一嘅呢一種咁樣嘅療效多元嘅，佢有啲咩好處咧？可以促進你嘅新細胞嘅生長，進而咧就係取代你嘅傷處咧係個受損嘅細胞嘅話咧係可以幫你修補你嘅傷口嘅。唔單止咁，佢仲可以咧協助你嘅身體咧打造新嘅血管啦，增加你嘅傷口嘅血流量，係咪好好啊？ 非常好。 但係你講啱咗一半嘅，因為口腔裡面我哋有700種唔同嘅細菌，所以你舐你自己嘅傷口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感染到細菌嘅一個風險喺度，未必一定有用。但係如果係單憑你講緊口水裡面嘅話，係有呢一種嘅所謂叫做嘅就係組胺素 hyphen 一呢一種咁樣嘅嘢喺裡面咧，係令到你嘅傷口係愈合得好快。 所以雖然係可以，但係唔好試，因為亦都有另外一個 side effect 就係有啲細菌帶埋，可唔可以咁？係 因為你嘅口腔裡面有細菌，所以如果你用一個咁樣嘅就話嗰啲要即係話口水係能夠令到個傷口愈合，你舐佢嘅話咧，亦都会有个咁样嘅风险喺度咯。 明白， 组胺素 hyphen 一系嘛？我记住， 组胺强。 你冇读到咩？组胺素 hyphen 一，你冇读到啊？ 冇啊！佢生物学佢报咗名，但系冇去翻学。 你净系学一堂啫嘛？ 系好， 系咪生物学？我知啊。好，到你。 好，柴米油盐 酱醋茶七样嘢入门七件事。 原来之前咧系八件事噶。 哎呀，死！我听 cut 咗一样嘢。 啊哈。 啊！你我覺得你有估中咯，直覺上 我聽過啫，嚇唔記得。 有四樣嘢，大家諗係、哎、 即係柴米油鹽醬醋茶，蓋叫做開門七件事，其實以前係開門八件事。 冇錯啦，但係有一樣嘢俾人剔走咗。 啊！俾邊個剔走咁衰？ 剔走咗係咩？我唔知喎、啊。 我想知道係邊個剔走我先估到啦， 同埋幾時剔走㗎？ 宋朝， 宋朝剔走 嘅，冇錯啦。豉油個豉啊！豉油的豉啊， 醋茶豉 ，OK 啊 ，B 椒辣椒的椒， 嗯 ，C 姜 ，D 酒 ，A 豉油的豉 ，B 辣椒的椒 ，C 姜 ，D 酒，嗯， 我估酒， 点解嘅？ 因为其实对于好多以前啲文人雅士咧。一壶酒系好重要，但系后来觉得呢样嘢系讲家庭啊嘛，唔系净系讲男人啊嘛，咁所以咧就冇理由有酒呢样嘢嘅。咁样细路仔会饮酒咩？ 我知道，但系酒其实仲有好多用途喺厨房。 嗯，系啊， 厨房好多用途。 系啊，因为你讲紧柴米油盐酱醋茶都系嘅，厨房里面嘅嘢嚟噶嘛。 我中意加。 嗱，冇所謂，我又唔會。 因為酒其實都係調味嘅一種嚟㗎嘛。 我知有，我 喺 廚房都有 好多功能， 所以我就會覺得我都係會揀酒嘅，但係辣椒。 A 豉油， 多豉，因為你醬醋，醬 要代表埋， 醬係醬料啊，醬係泛指所有嘅醬。 咁應該包埋豉油啦，係咪啊？ 佢係醬油，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咁講嘅話， 柴米油。油是一個 我如果讲紧豉油嘅话，其实有一啲嘅讲法嘅就 系 酱油啊嘛，酱油就 系 等于豉油啊嘛。 系咯，我咪讲， 可唔可以咁讲？ 包埋咯， 系咁讲。 唔系两样嘢，佢而家讲紧系两样嘢嚟嘅。 系啊，两样。B 系椒，辣椒嘅椒。C 系姜 ，D 系酒。 姜、豉油，豉油啊， 我拣咗咯。 佢锁定系酒。其实我都想拣酒嘅。 有一个钟， 系 你估系边个啦？ 唔知， 香港酒。 我都话酒噶啦， 系喎、啊，又系。 我本身我想拣酒噶嘛，啊、但佢拣得酒咁，我就觉得啊唔紧要，辣系咪啊？ 系啊系啊， 我改我自己嘅话就衰啦。 但我解释啱唔啱？我解释点 解啊？点解系撇咗酒啊？ 因为佢哋觉得咧，酒唔系一个生活嘅必需品啊。 哦， 即系厨房唔系最必须 嘅，又系嘅，因为如果你煮嘢嘅咧，其实酒系搵嚟辟味噶嘛， 系啊，你唔用都得， 系啊，我用姜都得噶， 系 咪？我用嗰啲葱都得噶， 冇错。 我虽然唔可以话佢系非常有用，但系唔知咧，我而家近年煮嘢咧。尤其是煮一啲肉味咧，加咗少少酒咧，我覺得係好似有啲吊起啲味，即係好食啲。 你 唔知係咪心理 白酒定黃酒啊？ 唔係，我中意用嗰只 中國 酒 定 好似叫 紹酒。 紹酒， 紹酒唔係黃色嘅咯，係 係啦，黃黃地色 啊，好食啊，好食啊。 係睇啊，我就要睇乜嘢。系啦，如果有時嘅就未必一定係淨係用一隻嘅，有時比較可能嘅就你會用嗰個叫做乜嘢啊？唔係玫瑰露， 哇！玫瑰露 有時就要用玫瑰露，因為佢嗰個酒。 玫瑰露啊？ 我有時我如果係燜一啲嘢或者係點樣，我就會加玫瑰露，再加少少冰糖，係啦，揾嚟吊味嘅。 下次試下先。 好， 翻嚟咧就會有嘉賓題，就係來自。 九龙华人书院嘅 大石 李俊 大石李 电脑科同埋教育科。 Sarah, 独奏，笑着一杯奶盖。 1872388，今日亦都系点唱嘅时间。 冇错，十二点半过后嘅话，就会接听大家朋友嘅电话，1872388，1872388。我哋有六十条线，有一位姑娘帮我哋听紧。 冇错， 个姑娘叫做 Autumn， 好快就嚟噶啦吓，系啦， 或者马姑娘都可以。 我阵间即刻过去接电话。 不如而家再试下，吓接唔接住？接唔接住先啦？ 冇所谓，冇所谓，大家打电话嚟啦。 如果而家得闲，可以打嚟啦。 冇问题啊。 好，听紧风骚快活人，十一点半翻嚟就会有我哋今日另外嘅嘉宾问我哋，你又知唔知？咁大家就 电脑科啊， 冇错， 讲十次啦，知啦，冇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专家顾问刘宇龙话，感染新冠病毒在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的15个月大女婴，除了发烧，亦都有屙呕和休克的情况，甚至影响凝血功能，要有特别措施处理失调。由于女婴曾经抽筋，担心会不会有脑炎，虽然电脑扫描发现基本正常，但仍然安排磁力共振确认。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名危殆女婴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他说6个月至3岁幼童的组别中，只有12000人已经打针，比率只有11.7%。他又说这个幼童组别有10000多人已经感染，需要尽快推高接种率。刘宇龙重申，家长要尽快带仔女打针，不要再等伏必泰 BB 版或者儿童版疫苗。他认同当局研究将疫苗通行证降至5岁的做法。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常任秘书长王志祖分别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呈阳性，正是按卫生防护中心指引隔离。两人最近一次翻工都是在昨日，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和遵守防疫措施，并每日做快速抗原测试，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律政司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发言人说，会为相关办公室彻底清洁消毒，相关职员会接受检测。 南韩新增89,5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连续第二日少过90,000宗，再多64名患者死亡，累积超过23,410,000人确诊，26,940人死亡。重症患者个案有508宗，比前一日减少47宗。卫生官员话，虽然疫情放缓，但呼吁民众唔好放松警惕，因为中秋假期前后传播速度可能会再次加快。政府将会努力确保医疗系统运作正常，假期期间喺适当地方维持开放核酸检测站。聯合國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團完成對烏克蘭南部扎波羅熱核電站的初步視察，部分調查人員會留在核電站直至星期六。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在結束初步視察之後接受俄羅斯傳媒訪問，他說很多工作有待進行，亦都有很多細節問題需要更多時間，以及待情況緩和之後再作討論，因此希望可以在核電站設立常駐觀察團。格罗西又说，在初步视察的几个钟头内，代表团将很多资料联系起来，视察了关键设施，亦都听取了十分清晰的解说，但他形容只是刚刚开始，工作仍然在继续。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天晴酷热，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83点，跌114点，总成交金额4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9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2，升1.6；恒生中国企业68.38，跌4.8；盈富基金20.04，跌1.6；比亚迪股份227.0，跌5.6；阿里巴巴91.45，跌7.5；南方恒生科技4.13，跌1.6；美团179.1，系升2毫；友邦保险74.15，跌1.1；新东方在线31.75，升1.5。招金矿业6.23，跌3.3。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40.16，瑞士法郎0.981，加元1.316，人民币6.902，英镑对美元1.155，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9点，跌41点。港金报15,910，跌5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9.19美元，卖出1,699.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红隧九龙入口，跟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一带挤塞。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重复多次，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跟住理工大学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至于较早前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跟住连翔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佐敦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咧，头先讲咗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所以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近住油荔村，因为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车龙排到去李安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比较车多。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大角咀道咧，因为有水管急收，大 角咀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中汇街嘅慢线系需要封闭。另外，荃湾嘅西楼角路因为爆水管，西楼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咧，都系要全线封闭。另外，青山公路嘅荃湾段去美孚，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嘅慢线系需要封闭，一带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唔系赛道，唔系斗快嘅地方，安全先系最重要。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下边有边个？唔使急，最紧要快。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就好似踢波咁啦，射球波够唔够快，都可能同个足球设计有关嘅。 吓、啊，我同你讲翻工，你讲射波。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今集会全力讲下足球。 吓、啊，咩话？ 系真系讲下个波啊，包括世界杯专用足球嘅一啲历史。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他们热爱音乐，弹奏出令人欣赏的歌曲，将不同音乐类别化身成为自己风格的音乐。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2022年度最受欢迎日本乐队排行榜音乐特辑。 督诊不用再带扫描影像，真的很方便。 是啊，政府的医健通已逐步扩展到将放射图像和中医药资料纳入可互通资料的范围，医生的诊断更全面和准确，亦可以避免病人重复检查， 得到更适切的治疗，还推动中医业界迈向电子化。 医健通为你提供更全面、适时和准确的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事不宜迟，立即登记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时间过得快啊，已经系十一点十八嘅啦。咁啊，一阵间咧，我哋有点唱嘅时间啦。所以咧 ，Autumn 啦，我哋啊，欣欣啊，就已经喺度等你嘅电话，1872388，随时可以打嚟嘅。 快啲打嚟咯！ 你又知唔知？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 九龙华仁书院李海俊老师，负责电脑科嘅 Rock Sir， 早晨， 阿 Rock Sir， 大家好，大家好，听唔听到咧？ 听到， 听到，听到， 好清楚，你好啊，把声， 系好清楚， 你好啊， 好啦，咁今日嘅课题咧就系关于电脑科嘅 STEM 课程系嘛？ 系， 好，冇错冇错， 好啦，咁我哋向 Rock Sir 请教， 最后一堂啊，乜嘢类型嘅问题啊？我想请问 Rock Sir， 今日嗱都系电脑同 STEM 啦，啲常识嘢啊，问下大家， 哎呀，我哋好。好，但我好认真噶，阿 Sir， 我哋认真嚟玩， 系啊，就因为认真，所以先至唔开心。 好啦，麻烦 Rock Sir 开始 第一题。 好，第一题就即刻问条电脑题热身下先。 好 好 好啦，嗱，咁大家都用电脑啦，咁想问下大家咧，全世界第一部电脑咧，原来咧就喺美国嘅宾夕法尼亚大学嗰度咧发明出嚟嘅，个名咧就叫 ENIAC。你估下當時嘅用途咧係用嚟做乜嘢嘅？係咪要俾答案你哋揀㗎？係 啊， 四個答案啦。 好，咁就 A 先啦。A 咧就係遊戲 ，B 咧就係文書處理 ，C 戰爭， 戰爭啊， 就係通訊。係啊，戰爭 C 係戰爭 ，D 就係通訊。 我估一係通訊，一係遊戲。嗰陣時即係設計電腦咧，未去到文書。 戰爭， 戰爭， 戰爭 啊！ 战争第一部电脑啊嘛， 系啊， 第一部电脑啊， 第一部电脑啊嘛， 整出嚟嘅，冇错， 战争啊， 战争， 咩年代啊，老师？ 咩年代？一提就讲开股噶咯，差唔多已经 系啊，哦，今日战争啊， 哦，战争啦， 唔好跟我啦， 好大好大壓力啊！ 遊戲喎，聽到遊戲都有機會。 有人話遊戲係啊， 我諗未嗰次未去到嗰種遊戲。 因為我會覺得佢就係話你設計一個電腦有乜可能嘅啫？哇，咁多錢係 啊，玩遊戲 玩遊戲啊！ 文 書都係之後先再真正嘅變成 leisure 嘅嘢。 未係文 通訊，仲有電話啊、電報咁樣啊，戰爭啊， 戰爭戰爭。 战争 三个都买战争， 战争 之后咁开股咯，系咪？ 系正确答案系。 喂，全部学生都系正确，同学仔非常 好。 都系咪要解释一下？我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有嘅有嘅。好啦，原来呢部电脑咧，啱啱问边一年呢，就系1946年面世嘅，二次大战嗰时附近到啦。咁原来呢，当时呢，因为要用啲炮弹轰炸敌方啲目标啊，咁要精确计算个弹道同啲发射角度啊。咁所以呢，如果用人手计就要好长时间啦。咁用电脑运算呢，就可以快好多。原来呢一部嘅 ENIAC 嘅电脑呢，每秒钟呢可以运算5000次嘅加减数。咁好犀利啦。 都好犀利。 但原来呢，你哋而家用緊嘅家庭電腦啊、手機都好咧，其實而家再誇張好多啦，每秒鐘可以運算差唔多100億次嘅加減 數，100億次，其實都唔使咁多， 唔使咁多， 真係我邊有頭，我冇手機唔使， 唔使咁快啊， 係啊，我都 冇 嘢 睇。 最早期嘅電腦嘅話，係咪其實係只不過係睇緊佢哋嗰啲去解佢哋嗰啲密码噶， 系咪1010？ 你睇 个 套电影系咪啊？ 冇错， 叫做图灵机，冇错， 就系图灵啦。 英国数学家， 电脑之父嚟噶， 系啊。 我啲 friend 系图灵喺佢之前整呢部，呢一部咧第一部电脑咧系可以做 program 嘅，咁而图灵整一部咧就再之前少少咧就系净系爱嚟做解码嘅。 冇错， 系 数学家 啊， 又 学嘢， 系啊，我因为佢我而谂到嘅就系，啊唔系我因为睇戏咋，我啲所谓嘅嘢都系喺电影度出 嚟，对唔住，电影人， 我好肯定啊，系啊， 好嘢好嘢好嘢，你 图灵之父啊， 正，第二条。 好，第二条咁啊，好，咁我嚟咯， 系， 好啦，咁我问条深啲啦，人工智能 AI 题好冇？ 哇，AI 啊，我本身都冇啊， 你嗰只唔系人工，你系天然智能，天然智能 包咗 ，OK， 系， 好啦，咁我嚟啦。嗱，咁咧，我谂大家咧可能睇嗰套电影咧叫《未来战士》啦， 系， 咁呢套戏入边咧有一个叫做 Skynet 嘅人工智能系统咧就毁灭咗地球嘅恐怖嘅， 系， 咁但系咧就唔讲电影咧，就讲翻现实世界。你估下咧喺現實入面 AI 嘅應用咧可以做到啲乜？係啦，現實世界 AI 應用咁啊，四個答案啦。 而家係嘛？而家嘅 AI， 而家冇錯，去到依刻啦。 好， 好 A 就係咧用大數據去預測下一期嘅六合彩結果。 咁犀利 啊！好開心啊！呢、這個 B 啦就係咧用電腦程式去計算體重指標 BMI 嗰啲數值。 嗯。 C 啦就係咧用機器學習去幫助醫生去做診症。即是断病那些即是看病。 嗯 知啦就是云端服务呢去做档案的储存。 云端档案要好就好即不用 AI 做啊。 会不会是 医生会不会云端都是 AI 来的 会不会是医生呢 我都觉得像医生啊。 即是可以看病。 BMI 那些洗乜啫。 是啊。 督量啊搞定啦。 好可不可以重复一次啊老师。 好重复一次可以。A 就是大数据预测六合彩结果B 就是电脑程式计算体重指标、C 用机器学习帮助医生去诊症、D 就是云端服务做档案储存、 C 看诊症 是不 是因为我觉得 AI 最难得的一样东西就是其实它可以学习 是啊我估六合彩 是什么我都是估医生 大数据也是另外一样东西来的、 我知道 但需唔需要应用到 AI 咧？ 但系老师，如果系大数据讲第二样嘢咧，好啲。佢讲落差，我就唔信佢。 如果系应用咗， 系啊，即系考试，考试题目啊，有用。 佢点样可以预测到六合彩咧？ 计咯， 计系计 大 数据 咯， 系 啊，中 咗 几多次啊？ 但我觉得冇得计，我都冇得计。 我觉得有得计 A。 六合彩啊！哇，好嘢喎！ 佢估六合彩， 我 估医生， 睇医生， 医生 一个 A， 两个 C， 有冇人中？老师。 好是有人中的啱嘅。 咦等等。 有人中。 咩呀我未交卷做乜嘢。 佢又想改我又想改。 我唔改唔改。 好啦咁到底答案系乜嘢呢 正確答案系。 好正確答案系 C 嘅。 好嘢。 好正 其實都好似好 make sense， 但六合彩呢始終呢件事呢係好隨機嘅。咁我哋算有大數據好似你開買大細。 連續十鋪開大啦、嗯，你估下一鋪開大定開細咧，都係冇得估嘅。 真係 五十五十， 係啊，冇錯， 冇錯， 嗯， 係啦。咁我講多少少背景資料啦。 好， 原來咧，其實原來而家咧喺醫管局咧已經做緊呢件事噶啦。佢哋咧用咗人工智能 AI 技術咧去做喺呢個篩查肺部出現病變嗰啲嘅 case 度啊。咁佢睇個肺片就話：喂，如果呢個肺片入邊有啲陰影，有啲花白。佢就俾大量呢啲相片咧個 AI 去學習，咁、 嗯、 之後咧佢就學到原來呢一啲咧係有病嘅病人，呢啲係冇病嘅分到嚟啦。咁、 哦、 就去一個警示咧，話俾啲醫生聽，醫生咧就再同個病人去做進一步檢查咯。 嗯、 原來而家已經幫咗成超過10,000名嘅病人咧，去識別到佢嘅病嘅一啲情況個肺啊，咁準確到佢話有 80% 嘅都可以。 哦，幾犀利啦！ 其實 AI 發展到而家嘅話，係咪就係最犀利嘅就係佢可以嘅就係、是除咗我哋分析大數據之外，佢、嗯、仲可以嘅就係向。即是学习啊，即是佢有自己学习的功能啊。 嗯，就是机器学习咯。 但 系 你 有机器学习啊嘛。嗯， 李 Sir， 咁会唔会电影里边咧话 AI 反翻转头嚟整我哋咧？呢样嘢你信唔信啊？即系变翻控制翻人类 啊？近十年就应该都未发展到呢一步嘅、 嗯。 但 AI 咧，如果要培养到有人类嘅情感咧，都暂时比较遥远啲。我觉得、 嗯、知道。 好，但系 wheelchair 街话会啊嘛。 系啊，有人讲过我有啊。 嗰个 wheelchair 街即系坐喺个佢叫咩？突然间谂起，佢话系会啊嘛，即系 AI。到最後尾嘅時候，佢係會嚟統治地球咁 啊！ 再咁樣發展落去， 因為佢聰明過人類啊嘛，係嘛？ 嗯， 所以 掹咗佢就插數咯，唔好俾電 佢，唔俾電佢咯，唔 俾佢冇電， 呢個方法幾土炮， 或者淋啲水落去， 倒杯咖啡啊！ 哎呀，我使驚你。 第三 條。 好，第三題啦，咁我哋呢去到一啲航空題啦，啲工程嘢好唔好？哇 ,M 嘛，咁嚟啦。 好 啦，咁不過呢個背景資料有得意啲嘅。咁大家細個呢我估有睇過叮當啦。我睇叮當嘅，但而家啲學生係話哆啦 A 夢嘅，我都睇唔到啦。 改咗名啦嘛，係。 係啦，改名啦。咁呢動畫入面呢有一個竹蜻蜓呢就打一個頭度嘅，咁個螺旋掌咁樣咧， 係 又 超中意呢個嘢啊！ 好想有啊， 但話唔得噶嘛， 可以令人冇錯，係啊，令人飛起嘅。咁但係咧，其實咧入邊咧就違反咗一個物理定律嘅。我自己睇咧，我覺得唔係好舒服嘅，睇落去。 你睇落去唔舒服。 乜嘢物理定律咧？ 哇！ 啊，呢個深啲啊，嗱，進階啦，因為大家都有人兩分，有人一分啦，咁啊幾叻嘅。好啦，揀啦 ，A 違反咗萬有引力 ，B 違反咗作用力與反作用力。C 就违反咗相对论 ，D 啦就是能量守恒定律。 哇， 呢个深啲啦。 守恒啊， 能量咩话，老师？ 能量守恒定律。 守恒哇， 即系能量系 万有引力 啊，或者唔能够凭空消失啊，呢啲咁嘅嘢咯。 万有引力就系即系苹果嘛，系咪？即系有 地心 吸力 啊 嘛。 系啦，啱啊啱啊。 第二系咩啊 ？Sorry，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系咩嚟噶 ？Action and reaction。 啊！有讀書啊！呢個同學 哇，好勁啊！ 好勁啊 ！Action and reaction 啱， 嗯， 即係你打嗰下，你幾多下力幾多力嘅話，其實受嗰個就 拳指就會痛嘅， 係啦。同埋你受嗰個力嘅話，同埋你出嗰個力嘅話 ，action and reaction 係一樣嘅。 嗯， 冇錯， 你唔好打得我咁大力啦。 佢冇打你啊，佢窒你啫嘛。 第三同第四我就唔識啦。 相對論 啊，即係 E 等於 MC square。 哇！勁喎，真係有讀書㗎，睇嚟。 计 佢， 佢成日都食， 佢成日冇读书啦。其实我有读书嗰啲同学， 读书。 第四咧， 能量守恒 啊！ 你又啱啦，你又啱啦，咁 能量守恒系乜嘢啊？能量守恒系， 即系 conservation of energy 啊，能量守恒定律。 啊，呢个唔识，呢个唔识。 唔系我哋先 就拣呢个， 系啊，我都系谂住先研究嗰个蜻蜓转。即系我哋细个有冇玩啊？搓咁嗰个嘢就 嗰点重啫，因为佢唔会吊住个人喺下边啊嘛。 系、哦，即系个重量。 老师啊，我嗰时咧 系万有引力咯。 睇过咧，佢话点解雀仔识飞咧？佢因为雀仔嗰啲骨框好轻啊，咁所以咧，咁所以会唔会就 系 因为嗰个万有引力嗰、那个小蜻蜓咧，基本上负担唔起人类咁重嘅 重 量咧？ 嗱，唔系倒翻转，如果有十只系咯，有十只咧， 十只捉蜻蜓系咪？ 系啊。有冇即系足够嘅能量去？ 但点解飞机又可以飞啊？ 咪咯，飞机冲上去啊嘛！ 飞机发出嚟嗰 上去就得噶啦。 咁你即系如果你可以飞机咁样冲上去嘅话，你都得系咪？ 咁你跑条山岭，冲落嚟。 老师啊，你 我系一只竹蜻蜓嚟啫。 你控制下我哋两个啦，就骚扰我。 老师， 讨论系好事嚟噶，好事。 O K， 万有引力， 能量守恒咧， 因为唔识嗰个系咪？我都觉得系。 系啊，人哋有一日，即系我可以有一日去考人哋，你知咩叫能量守恒咧？系咪啊？ 但你自己都唔知喎。 唔系，咁阵间老师会解释俾我听，我 系会解释嘅， 系啦。 相对论， 含得兩個答案啫喎，係咪？ 而家係啊，鄭德山有引力。 我真係入問翻你啦。如果嗰個叮當咧，佢頭殼頂有四隻呢啲咁嘅竹蜻蜓，升唔升得起咧？你估？ 同埋老師啊，如果佢 呢個係一個。 如果佢头上个竹蜻蜓咧系大只好多咧，即系譬如远远大过而家 牛角扇咁样样， 系冇错。嗱，如果系个头顶个竹蜻蜓放到好似个直升机咁大个咧，其实都系有问题嘅。如果喺嗰个片段入边嘅话， 都系有问题， 系有问题嘅。 我知啦，因为佢个受唔到个转嘅时候嗰种震荡系咪？可唔可以咁话？ 唔系。 D 啊 ，D 啦，能量守恒。英文系乜嘢啊，老师？ 我估万有啦。 老师啊，能量守恒英文系点读啊 ？Conservation of energy。 Conservation of energy， 我拣 conservation of energy。 OK， 型啲咁啊，大佬。 一个 A， 我本来我都系拣万有引力嘅，我觉得简单啲。一个 A， 两个 D 啊，有冇人啱？ 一个 A， 两个 D，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先？ 冇人啱啦。 哎呀， 呢个 相对论。 都系错，估补错，补答都错。 作用力 系乜嘢？ 重力式噶嘛 ？Actually reaction 啊？ 点解嘅？ 系啊，点解嘅？ 咁解释咯。 好， 好啦，咁其实咧，呢个系根据牛顿第三定律嘅，系咧，当两个物体互相作用嘅时候咧，咁彼此咧都会喺对方咧施加一道相同大小但系相反方向嘅力。OK， 系 咁一个竹蜻蜓一路转咧。其实当顺时针转啦，咁叮当咧，其实系带住嘅话咧，佢应该咧系会有一道反方向嘅扭力咧，令到佢反方向旋转噶。 系， 即系其实上面又转，下面都要转噶。咁所以咧，大家见到直升机有机尾咧，咪有个小螺旋桨嘅。 系， 咁其实我嚟咧系挡翻住嗰栋自转嘅力顶住佢嘅。又或者有啲直升机系装两个螺旋桨，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先至可以顶翻住嗰个反扭力咯，即系反作用嘅扭力咯。 嗯， 如果唔系要自转，即系你会见到佢飞起嘅时候咧，叮当会自己喺度转咯。 但系老师，如果话大雄嘅话，佢系譬如可能我个竹蜻蜓嗰只顺时针转嘅话，如果系阿大雄嗰只逆时针转嘅，咁佢就升得起噶咯。 都可以噶啦，系啊，总之就唔可以令，即系你要谂办法。 佢唔可以直一条死丝咁样即系升上去。 就唔关、哦、就唔关嗰个竹蜻蜓嘅大细或者系有几多个竹蜻蜓嘅事系咪？ 其实如果你有两个竹蜻蜓就冇问题啦。 哦， 因为一个 顺时针一个逆时针， 一个反。哦， 好，我翻屋企就整一个竹蜻蜓黐喺自己个头顶，我睇下飞唔飞得起。 好，黐一个 pen 啦，你唔好做傻事喎。 收法，收法。 哎呀，好正啊！ 老师仲有冇下一题啊？ 梗有啦， 有啊，可以啊。 好。 好，咁我哋继续第四题啦。 系。 今次呢条咧就又系比较学术少少，不过咧都有得意嘢嘅。好啦，航天题，航天 好， 即系越玩越劲咯，我哋去到太空。 诶、哎，好啊，劲啊， 我太空，好嚟啊！ 好啦，咁咧又系讲紧啲历史嘢啦。1969年嘅时候咧，咁啊太空船阿波罗十一号咧就首次成功接载太空人登陆月球，劲嘅当时。 嗯。 咁、 嗯、 啊，当时咧岩士堂咧有句名言就话啦：月球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嗯。 冇错啦，咁咧，但系咧就问翻咧，其实都唔关事嘅，就究竟太空船入边咧都有部电脑噶、哦。有部电脑，咁你估下当时嗰部电脑嘅记忆体，即系 RAM 入边咧有几大咧？咁有得拣嘅， 好， 系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用开手机电脑，应该见到啲数字咁样，有啲英文字咁样嘅。 我完全唔识。 咁 A 咧就系、是、叫做四个 byte， 四个 位元组，四个 B 系 大街 B， 系， 但 B 咧就系、是、四个 kilobytes， 嗯， 系啦， 嗯 ，KB， 嗯 ，C 咧就是、四个 megabyte， 嗯 ，MB， 嗯 ，D 咧就是、四个 gigabyte， 嗯 ，GB， 嗯。 系啦，俾个提示你嗱，而家个你哋用紧嘅手机咧，个、 嗯、 手机记忆体咧大概就八个 gigabyte 嘅，八个 GB 嘅， 嗯， 系啦。咁究竟嗰阵时能够载人升空去到月球登陆嘅一部电脑，究竟有几大嘅？ 就咁嘅阿 Sir， 其实我去接触呢啲咁嘅嘢嘅话咧，就系、是、当你去买嗰、那个电脑个唔系你嗰个 手机 个 package 嘅时候，佢问你你要几多 G？ 系，冇错。 系咪先？ 我就两个字啫，是但。 六九年啊， 多我拣多， 八啊嘛， 四个 GB， 四啊 ，OK， 四个 GB， 嗯， 即系而家手机就八系咪？ 系 系啦，手机就八 GB 到而家。 你到而家， 应该去到最劲 啦。你到而家先至有 GB。 唔系，因为而家手机应用啫嘛。你可以唔信我噶， 我唔信你， 我唔好信你。你拣 MB 咧，或者 KB 啊？ 我想拣 KB 喎。 KB 啊，好啊。 但 KB 好少，特别六 九。马老师，你唔系拣低 B 啊？唔系啊。 我唔觉得好笑啊！ 冇选项、啊， 我跟你啦， 你拣啦，不如 我拣， 佢拣低 B， 佢又拣低 B， 哎呀， 逼佢拣，因为佢 焗佢啊，焗佢啊， 焗佢，诶、我拣四个 KB 啊，但系阿、老师啊，佢嗰部电脑响躺船有咩用啊？ 佢好複雜嘅喎，佢其實要計算，即係成個電腦係控制曬成個星空程序㗎啦。 哇！ 係啊，即係去到登錄啊，所有嘅嗰啲 公 式啊、方程式啊、程序嗰啲咯。 係啊，嗰部電腦。 但係以前係好好咩㗎咋，好流㗎咋，講個字有多嘢。 我都係揀 dot KB。 嗯，我跟馬老師啦。 啊，兩個 D， 一個 D， 一個 B， 有冇人中啊？有冇人中啊，老師？ 有人中啦，今次非常好啊。 係。 正確 答案 係。 好啦，今次。完咗之后打成平手，我记得系，但系 boy 嘅四个 KB， 哦， 又系 撞中， 俾人 撞中、 啊，多谢老师啊！ 我冇撞中 啊， 因为我睇电影讲过， 电影就 真系啊，真系啊， 好似阿波罗十三定系唔知阿波罗撞咗嗰个啊， 阿波罗 爆咗嗰个， 我知啊，阿波罗我谂住系一条雪条咋， 我都好中意食， 原来系偷树嗰心啊，哎呀， 解释。 好解釋，好啦，咁其實呢 byte 呢個嘅單位呢係電腦一個好重要嘅單位嚟嘅，咁中文就委員組啦。 唔係咬咩？ 一個 byte， 一個 byte 即係一個 B 啦，就可以儲存到呢一個嘅英文字數字符號，即係當你喺個 word 度打一個英文字母出嚟呢，就 會 佔用咗電腦一個 byte 啦。 哇，咁少啊，咁多。 係啊，咁呢原來呢，咁大家譬如用手機影相啦，你張數碼相片呢，其實張相已經要四個 meg 嘅 byte 㗎啦。咁但係當已經係超過咗當時部阿波羅十一號嘅電腦嘅一千倍，一千倍喎，影張相已經係一千倍，但係呢佢用四個 K byte 就啱啱講過啦，就已經完成到可以令到佢登陸到月球嘅整個程序咯。咁所以其實日新月異㗎，講話講幾十年前嘅科技就冇咁發達嘅。 即系而家我哋好犀利噶啦，唔系？ 系啊， 劲过劲过呢个。 我部手机可以上太空。 系啦，我哋本来应该有手机，我可以登陆月球。 好， 多谢， 多谢老师， 多谢老师啊，衷心多谢。 好，系啦，张耀。 Sir， 咁最高分嘅系边个啊？今日 打成平手嘛？头先 记得咗啊，老师好嘢。 多谢晒 老师好嘢， 老师你个记忆体有问题啦， 老师有 AI 噶， 好下次再玩过，多谢 老师，多谢 老师， 好， 拜 拜， 好正 哦，嗱为我哋即系十堂嘅 老师堂 过咗去啦，衷心感谢， 犀利啦，下个礼拜开始我哋有 哇校长版嘅，你又知唔知啊？我哋会请校长上嚟， 系亲身上嚟嘅， 督住我哋， 会唔会有呢个纪律处分噶？ 会 体罚噶？ 叫老师咧，早少少上嚟咧，唔系校长早少少上嚟嘅话，佢要回答我哋嗰啲问题 啊，考翻佢， 好啊，仲要问佢花名啊， 如果唔识就罚佢留堂，好啊，啊 ，OK， 好，留意，翻嚟十二点后就风骚唱不完。 通过反电信网络欺诈法，12月1日实施。报道话，反电信网络欺诈法共7章50条，包括电信治理、金融治理、互联网治理、综合措施、法则责任等，提供有力法律支撑。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同干燥，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下星期中后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73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43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9点，升27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5.8升1.2，恒生中国企业68.2八跌5.8，盈富基金20.04跌1.6，比亚迪股份227.4跌5.2，阿里巴巴91.35跌8.5，南方恒生科技4.11八系跌3，美团178.3跌4，友邦保险74.1跌1.15，新东方在线31.55升1.3，招金矿业6.24跌3.2。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48，英镑9.066，瑞士法郎8.002，澳元5.33，加元5.966，新西兰元4.76，欧元7.82。每百日元对港元5.5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4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9，跌2，港金报15,910跌50。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99.7美元，卖出1,700.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啊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日北角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日北角码头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油泥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东隧嘅九龙入口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咧接近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油泥村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所以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有车龙，咁龙尾都几长噶，接近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荃湾嘅西流角路有爆水管，西流角路来回方向介乎城门道至到大河道一段全线封闭啦，封咗一段嘅西流角路。咁另外，青山公路荃湾段去美孚方向介乎大河道至到城门道之间嘅慢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着陆街旺角、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疫情严峻，为了减低大型聚餐可能引起的病毒传播，现时适用于酒吧、酒馆顾客的检测要求将会扩展至出席宴会人士。 由8月28日开始，所有出席宴会的人士都需要持有24小时内的快速抗原测试阴性检测结果。 如果你是持有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人士，都可以进入。 咁宴会又是怎样定义的呢？ 8人以上有共同目的之下，一起在餐饮处所用膳，就会被视为宴会。例如12名顾客分两台用膳。 为免疫情扩散，大家要严守防疫规定，尽量减少出席需要除口罩的聚会，一起同心抗疫。 民政事务总署、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独家赞助机构香港赛马会，融和25载，齐心创未来。 嚟紧嘅话咧，我哋仲邀请到儿童合唱团为我哋表演前。 在这 精华内容敬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至8 ，Beautiful Sunday。 你有冇事啊？听啲同事讲咧，头先阿杰咧好大声，好恶咁闹你。 哦，冇事嘅，佢一时紧张个 project 进度，所以敏感咗啲啫。 你做乜嘢唔闹翻佢啫？ 明知佢情绪激动嘅时候，最好嘅方法就系保持冷静。 你 EQ 真系高、啊， 我希望佢可以冷静翻，之后再慢慢解决问题。啊，不如你都听下《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啊。今集会讲同同事意见不合嘅时候应该点样应对。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大家好，我是 J 关心妍。我觉得最快活的时间呢，现在当然是跟我女女一起的时候啦，跟她一起玩啦，跟她一起哄她睡觉啊，看她呢越来越长大，越来越乖啦，还有有时呢她会做一些事去哄我啊，锡我啊，跟她这些相处的时候呢，就是我最快活的时间啦，那就真是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嚟到风骚快活人星期五嘅最后一小时啊，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嘅，嗱，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5 ，Otten 咧就喺度等紧你嘅电话啦，都有几个人打咗嚟噶啦，咁啊继续争取呢个机会咯噃，好唔好？呢、這个时间送俾大家。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死死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唱唱。 风骚唱不完咧，除咗我哋几个之外咧，咁啊一路都好多朋友啦写词啦吓，咁啊最近咧有位朋友唔单止写词啦，不单止帮我哋设计啲图片啦，仲一路咧有即系粉墨登场为我哋唱出一啲作品嘅。 冇错啦，佢就系 Ken Yip 啦，冇错。咁啊今日咧我亦都有一首嘅歌曲咧会带嚟俾大家噶噃。 冇错啦，咁佢嘅灵感咧都系来自阿强哥嘅吓。 有边个唔系佢？ 冇错。今日我嘅灵感唔系，今日我嗰首唔系。因为都有时都要转下话题嘅，好送俾 Ken Ken Yip 送俾大家，呢、這个叫做傻强 钓鱼， 定系踢鱼咧？ 每日习惯钓鱼，根本当闲事，其实系向街市趁暖时。执海丝，鱼有阵灵蛇新鲜，一涌散落满地。傻强在一刹那发现时，会尽力去追，踢啊踢啊踢。来来去去，一脚一脚兜住佢哋，会是石斑，会是泥鳗，有时冇收获。每日每夜你仍能见佢。呢档嗰档都候住，无用如钩，无用如丝，踢就掂。 好有曲傻强。 翔踢鱼啊， 活灵活现， 即系佢用呢个温柔嘅声线，你唱出呢一首咁搞笑嘅歌，真系好犀利啊！ 好中意， 系啊，咁啊， 中唔中意啊？你 好中意，即系将嗰种神态，一系石斑，一系泥马， 咪系咯， 好鬼正， 又唔用鱼钩，又唔用鱼丝， 系啊， 踢就跌。咁啊，其实咧呢个成个歌词嘅故事咧，来自我哋某一日咧讲开嘅，我仲记得，因为有啲人如果冇听，你唔知咩事嘅，就话咧阿傻强有一次见到啲人咧喺 街市见到 啲人跌一条鱼，咁啊就话啊啲人会唔会即系执咗佢咧咁样，跟住我就话哦执咧，我俾人话可能咧，如果阿马小强咁即系吓，我唔用聪明啦，即系咁。古惑啦，就会踢前少少先执，跟住阿 Sarah 就话佢会踢翻屋企。 系冇错，佢唔执，系啦，会踢翻屋企。 踢到嗰条鱼啲鳞都冇晒。 系啦，跟住拎个整呢个鱼用竹。 冇错， 所以叫傻强踢鱼。 呢件事就系咁样 嘅。杜撰噶呢件事，但我想试。 系啊，呢个就系一个四字词语，可能第时大家就咩叫做傻强踢鱼啊？就有呢个故事啦。 哦，原来喺春秋战国。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而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季节改词杜拉格斯，主唱李蕊蕊，新曲 Anita。曲响天，你会听到佢声音，在这一刻改变佢一生。是他参加比赛，要令你见证诞生。记过这一次，总是缤纷。 取歌曲心斋听后你会更清心，觅到知音交出我的心，是他非若舞台会令佢蜕变至今，你似却走我孤路惊佢心。要女令他心醉，这歌进内里熟女心跌醉，耶利亚令他心碎，心窝给他变风，似火探着水。从心魔中走进佢嘅百变变身，烈女闪变教父旁妻身，做到封面女郎，为求爱情报佳音，次次爱一次相爱是缘分。从孤单中走进是美丽的上半生，愿找宠爱日母去倾心，付出多少感觉却没法令你欢欣，反复了的爱只是独遗憾。Stand by me 是他心声，去跟你共醉，换装饰的眼泪，心爱他愿一相对，始终他都要走，不可怨恨谁。 好有意思的歌曲，里面有很多阿妹姐的歌名填了下去啊。杜拉教师的作品由约约演出 Anita 送给所有阿妹姐的歌迷 fans。 进梦里伴他多畅醉，深爱他愿一生醉，珍惜一生记取，此生爱着谁，珍惜一生记取，此生爱着谁，珍惜一生记取，此生爱着谁。 好意思，好听，唱得好，啲词又好， 好犀利，正正正， 即系喜欢妹姐，即系听到喊啊！好多啲歌词 歌曲系啊，送俾所有都好怀念佢，同埋好中意佢嘅就系 Anita 妹梅艳芳嘅每一位嘅 fans。 好，翻嚟我哋就会有今日嘅坏人三重唱，继续为大家带嚟另外一首歌曲。 天需要训练，海需要训练，光需要阴，干需要湿，狠需要冲。多一寸掌纹，多一只经脉，不需要自知，需要识，一需要二。需要改，只需要变。怎么导致？怎可自知？怎相信会如此？不需要刀，只需要针，将一切疯癫与欲望奉献。 一滴滴，无限地一层层，无限层一步步，觉得更易。 不如讲下呢个歌创作灵感先啦，咁我自己写词嘅，咁因为有一次咧，我记得我都嚟分享过啦，咁喺中环区啊揾嘢食啊，哇，发觉咧好似战地咁样，大家咧就系一脸慌张咁啊，周围入去嗰啲餐厅啊又爆晒啊，排队有好多人啊，买完之后又冇位啊，咁即系嗰个慌乱情况就令我谂起写咗呢一首歌曲啦。原曲。飞沙风中转，作词小张张，开餐兜兜转，主唱坏人三重唱。人在中区无奈的打转，其实想食餐未有得挑选，全部都话苦，无奈的走远，轮候的面孔，欠缺少温暖。 嘿哟，嘿哟，今餐我点样算？嘿哟，嘿哟。餐餐也失方寸，全部都是灯，难于早打算，无奈想食餐，但却很辛酸。 其实打工难觅得温暖，成日熬天。成年几多 远？嘿哟，嘿哟，今餐我点样算？嘿哟，嘿哟，餐餐也失方寸。 日都在等，人在兜兜转，全为想食捻。处像这么心酸， 如今食饭无奈的中断，行路翻工仲有好鬼远。 嘿哟， 嘿哟，今餐点样算？嘿哟，嘿哟。餐餐也失方寸， 到底作为打工仔在中环搵嘢食，是不是就好像这歌所讲，兜兜转，兜兜转？送俾大家有呢一首歌曲，来自《飞沙风中转》，主唱有坏人三重唱嘅， 好 嘅，希望大家喜欢啊！有冇试过呢种感觉，即系搵嘢食啊，搵嘢食啊，排晒队 啊！一排隊我就唔去㗎啦。 係啊，我都係。 我都係啊，我最憎排隊。係 啊， 幾好食我都會走。 因為打工仔咧，你可能你食飯時間咧，俾極你咪一個鐘頭咯。咁你等下等下個心都開始慌，哇！喺等咗半個鐘都未嗌到我，都唔知食定唔食好。 係啊， 亦都有試過喺街上邊坐喺公園，我又見過，即係有啲著西裝哥哥咧坐曬喺公園咁，跟住咧就係咁食係咁食咁咯。 今次我好多謝阿梁老師啊，佢今次由佢執教鞭啊。 我梗係知啦。 鞭我 痛唔痛啊？打你边 打到边度啊？ 佢一边我跳起， 有冇边有冇边打边？ 佢估唔到啊！你一发我就跳起闪避。 锡住你啫， 我知啊。 下次我俾佢长啲条鞭， 俾条硬啲嘅， 可能惊嘅。 不过咧，我哋有今日点唱时间嘅。 好啦，1872388，有啲朋友已经打咗嚟噶啦，甚至乎咧，我哋都会喺 Facebook 度睇下咧，究竟你哋有啲乜嘢嘅点唱名单。 冇错啦。如果有朋友生日啊，结婚啊，或者乜嘢乜嘢都好啦。 今日好多人生日喎， 系咩？ 系啊，打嚟嘅朋友好多都系生日，系啊，所以希望我哋想闹嗰啲唔系生日得闹唔到。 唔紧要，总之翻嚟就继续读大家点 开心啊，可以啦， 开心就得噶啦。好，先听12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风骚快活人。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九龙城一名拾荒妇人上个月遇劫，警方拘捕一名男子，另一名男疑犯仍然在逃。警方话，上个月22号凌晨大约3点接报，话一个婆婆喺九龙城广场外被两名男子抢劫，其中一人从后揞住事主双眼，另一人抢走佢身上嘅腰包，入面有16000元现金。两名贼人得手之后，坐单车往九龙塘同深水埗方向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之后，锁定两名疑犯，星期三朝早在其中一人的寓所外埋伏，将他拘捕，搜出几百元现金。警方说被捕男子28岁，印度籍，警方亦都已经掌握另一名在逃疑犯的身份。被抢劫的徐婆婆说，十几年来在九龙城露宿和执纸皮为生，被抢走的钱是做地盘的仔给他，希望可以拿回些钱。政府考慮將疫苗通行證適用年齡降至5歲，新界校長會副主席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相信，對鼓勵兒童接種疫苗一定推動作用。朱偉林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小學一般不會給學生帶手機回校，如果日後學生儲存疫苗記錄在手機，要帶手機回校，學校會修訂政策和安排學生如何保存好手機。他提到不少的学生有电子手表，当局可以研究用电子方法令电子手表可以储存疫苗记录。对有意见说疫苗通行证会剥夺儿童参加活动的权利，朱慧林说，现在学生在学校参加运动训练都必须打至少两针，认为在学校或者康文署场地训练性质亦都是一样。政府发言人表示，正系同疫苗药厂最后商讨，期望今个月内将首批猴痘疫苗入口至香港，为预防猴痘喺本地传播，亦都已经预留设施俾确诊个案嘅密切接触者检疫。发言人话，香港至今未有发现人类感染猴痘病毒嘅确诊个案。世卫最近表示，有迹象表明部分地区，例如喺欧洲嘅猴痘疫情正喺度减缓，但系政府唔会掉以轻心。南韩国家安全顾问金盛汉表示，佢同美国同日本嘅国安官员一致同意，如果北韩进行第七次嘅核试，将会同国际社会一起强力应对。金盛汉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在夏威夷举行三边会谈。金盛汉说，三方一致认为绝对不可以以安日态度对待北韩的核试，强调应对方法将会同以往完全不同，但未有公布讨论的具体内容。今次是南韩总统尹锡悦5月上任以来韩美日国安官员首次会面。南韓總統府說，三人同意在全球供應鏈問題上合作，韓方又對美國的電動車補貼新規定表達關切。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週酷熱和乾燥，吹和緩的偏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和乾燥，下星期中後期間中日驟熱。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75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44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39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6蚊，升1.4；恒生中国企业68.2毫8，跌5.8；盈富基金20.04蚊，跌1.6；比亚迪股份228蚊，跌4.6；阿里巴巴91.35毫，跌8.5；南方恒生科技4.12，跌2.8；美团178.3，跌4毫；日本保险74.05，跌1.2；新东方在线31.5毫，升1.3；招金矿业6.25毫，跌3.1。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9， 日元 140.17， 瑞士法郎 0.981， 加元 1.315， 人民幣 6.902， 英磅對美元 1.155， 歐元對美元 0.997， 澳元對美元 0.67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07。日经平均指数报27669点，升8点。港金报15910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8.8美元，卖出169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且试天下。 根据《倾灵月》同名小说改编，讲述杨洋饰演俊雅绝伦的黑风夕，同赵露思饰演风华绝世的白风夕，携手闯荡天涯。辗转十年，他们的爱情在鲜血中绽放武侠传奇。 国剧830，且试天下，9月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老板，由2022年6月17日起，雇员因为遵从隔离令或检疫令等指定防疫规定而翻唔到工，缺勤的日子会视为病假日。雇主需发放疾病津贴给合资格的雇员。 是啊，如果雇主解雇因为遵守指定防疫规定而缺勤的雇员，会是不合理解雇。 想了解多些，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嚟到我哋嘅点唱时间噶啦，有个朋友咧喺网上都 send 咗个 message 嚟咧，佢系刘小姐嘅，佢咧好中意听我哋节目，尤其是星期三啊，取材中医师啊吓，佢话今个礼拜介绍田七，咁啊买俾老公试下咧，膝头哥关节痛，而家好多啦，多谢你哋啊， 好嘢好嘢好嘢， 真系帮到人啊，真系开心啦， 帮到人系非常好嘅， 冇错啦。另外呢一个落嚟电话点唱咧，都系好感人噶，我哋听听电话就系肥猫， 肥猫 ，hello，hello，hello，你好啊，三位， 你好啊， 肥猫。阿张阿梁继章同埋李丽如啊，好心你啦，唔好成日恰阿小强啦，咁可怜。你知唔知如果你冇咗佢哋咧，你肯定好寂寞啊。 系啊， 我咪想赶走佢、啊。 我唔会，我哋佢唔会赶得走噶。 系啊， 唔好傻啦，肥猫。 真系傻妹嚟。 唔系啊，同埋肥猫话，我哋唔恰佢，佢好寂寞噶。 系啊。 佢就系因为佢点解而家咁快乐？因为有我嚟恰佢啊，知唔知、啊？ 你想唔想？ 佢几多月？嗰啲咩越快乐越折堕啊？嗰啲叫做。 你知唔知？其实佢系一条香口胶嚟噶。 唔照唔松啊，唔照唔松啊， 好曳曳啊，要要， 对唔住，我系咁样。 你放心啦， 睇到你大啊，你好曳啊， 我睇到你大啊， 系啊，睇住我 怀疑啊，冇事冇事。 我嗰阵时睇到啦，我见到于第一次出嚟唱歌，佢好得意，眼仔大大噶嘛，好可爱噶。 喺边度唱啊？ 而家唔知，唔系喺电视咯，嗰阵时我见到 喺 电视， 系啊，成个蚊烂嗰阵时候， 而家睇到啦。 喂，肥猫，你打电话嚟好似有件好开心嘅事同我哋分享、 我讲先啦，我有两个朋友九月份生日，风霜同埋阿汉哥，系啊，今日佢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啊，生意兴隆，身体健康，好啦，最感动就系、琴日我喺博爱医院复诊，咁我又搭轻铁啦，喺我屋企楼下，本身系搭佢架车系615嘅，咁去到呢、這个中屋村啦，佢无啦啦转咗614，咁有佢啦，觉得系去总站啊嘛，咁我去总站啦，但系我忘记咗，如果佢变咗614，大概中间啦，唔系第二条拉啦，咁是但啦，我成日都系是但，咁佢到咯， 咁啊，嗰啲咪落曬車，啲人走曬，得翻一個人喎。嗰度總站黑掹掹睇唔到嘢喎。本身我係視障啦。咁我話：咦，有冇人啦？嗌咗足足15分鐘到啦，都冇人。我咪企喺度滴汗，又熱又焗啦。咁啊，再嗌，忽然間有兩位小朋友喺我身邊，咩事啊？咁我話：哎，唔好意思啊，我而家想去睇醫生啊，但係我而家唔識出閘，同埋黑掹掹唔識行啊。咁我幫你啊，出完閘佢又拖住我去，我話去搭的士嘅，下邊嗰度有的士搭。咁佢又唔係好熟悉嗰度，跟住佢又帶我行行好遠啦。咁我話死啦，我都係路痴唔識啊。咁收尾佢就講咗一句話，不如咁啦，我哋兩個帶你去，帶你行路去博愛啦。咁我說好啦好啦，如果你唔介意嘅話，唔介意。 行幾遠啊？咁樣行法？ 元朗总站啊，我都几啊， 都远啊，好远 啊，好远啊， 系啊， 好远， 起码十几分钟啊， 起码， 我行行都几，我拉落咗饺子喎，嗒一声喎，咁两位小朋友担把遮出嚟啦，行向到博爱，一路行一路同我讲说话，即系叫我唔好惊，唔好担心啊，其实我一啲都唔惊。咁好啦，咁去到啦，咁佢话陪我入去，话唔使啦，医院里边租租，咁叫佢哋走啦，咁佢哋走咗去，咁我同佢讲声唔该兼多谢。嗰位小朋友咧就喺元朗中学啊，即系双汇中学读中二啊， 好乖， 朱海晴啊。 婷婷、 啊、真的好乖。 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唔记得，真系冇心肝。 唔紧要，婷婷同佢嘅同学 好乖。 系啊， 哎呀，我好感动， 好感动，好感动。 所以知道其实我哋香港有好多小朋友，其实佢哋好乖。 佢要翻屋企，因为本身佢喺黄大仙住嘅，但系嗰阵时喺元朗住过，所以喺呢间中学读。咁琴日佢行紧，谂住去搭巴士就見到喺度呼嗌啦，咦？點解對面有個女人喺度呼嗌？佢咪走嚟問我咯，咁樣咯，係啊，咁好多謝呢兩位小朋友啦，係好好啊， 係啊，好好， 要 跟住你講呢個故仔出嚟， 唱戲啲得唔得啊？ 可以， 多謝呢個博愛醫院嗰裏邊嗰啲姑娘同埋姐姐啦，佢由頭到尾都唔帶住我去登記啦，整啲整路攞埋藥啦，送埋落樓下搭埋 van 仔咯。琴日都好忙碌啊， 好 多人㗎， 係 啊，同埋我希望嗰啲一啲姐姐哥哥咧，即係年紀大嗰啲姐姐哥哥，唔好咁燥啊！人哋都好忙噶，人哋咪坐定喺度噶。我琴日見到個姐姐咧，爆啲姑娘粗口啊，好陰功啊！你爆人哋粗口做乜嘢？人哋都好忙咯，人哋叫你排好隊啫，又咪叫你做乜嘢？咁你做咩問候人哋全家啫？人哋又咪帶全家人翻工，咁我覺得好陰功咯。 同埋你其實你鬧人咧，自己個氣衝上嚟咧都好辛苦 啊， 發脾氣好辛苦啊，係咪先？不如冷靜啲算啦，係啦。好， 肥媽，我真係好感動，好佩服你。係， 咁我希望啲香港啲朋友啦，聪明啲咧，人哋都咁穷啊，点解会俾十几廿万一个月人工你啊？我身为泰国人，我都要走嚟香港揾食。咁你哋身为香港人，应该系咪香港揾食咧？人哋话嗰度有100万，咦？都未轮到你啦，俾咗自己人先啦，人哋去做先啦。几时轮到你哋去做咧？请问系咪先？我哋香港大把嘢做咯，睇你做唔做啫嘛。唔好咁贪心，系啊。我哋香港人就自己同香港打氣，努力加油啊！ 好，做個開心香港人。好，多謝肥媽，多謝多謝， 身體健康嚇。 肥貓，我決定送兩隻印花俾你，你儲咁隻印花，我請你食飯。 好啊，多謝你喎。 係啊，你係第一個攞個兩隻印花。嗱，你要 嗰只叫鹹強， 冇飯 鹹印花，鹹強印花， 咪叫鹹 強印花。 係啊，你儲夠五粒，我哋請你食飯。 有啲嘢唔使聽，有啲説話唔使聽嚇。OK， 多謝 你哋。 好，多谢 多 谢， 开心开心， 收 啲 卡， 好多谢晒肥妈。好啦，读翻啲朋友咧留言啦，拎捞佢咧，听日同老公结婚周年纪念，想捉一只将来有个歌曲咁样睇下，够唔够时间可以帮你播啦。另外 Sam 佢话点唱俾三个人，一个系张广安安仔，另一位陈伟乐阿 Ben， 两位都系我中学同学嘅。安仔系今个月中生日，阿 Ben 系周一过咗生日啦，祝佢哋身体健康。另外咧就系点俾公司同事阿 Jessie， 因为不幸确诊，希望佢快啲好翻啦。咁最后咧，多谢咧乜都讨论区哦，大家嘅鼓励 OK 啦。咁我哋应该第一家人咧系应该嘅。另外 Kitty 咧话点唱俾老公仔海光听，因为佢听日生日啊。咁希望咧年年都系开开心心度过嘅。OK， 咁送埋呢个歌曲啦，就系、是《风雨同路》啊。正如头先嗰位朱海婷小妹妹，同埋另外一个冇讲名嘅，都系好乖好乖。 冇错。仲有就我哋香港有好多嘅小朋友同埋好多嘅青少年人嘅话，其实都好有心嘅，都送埋俾你哋啊！ 是欢笑，似是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亮背影有黑暗。往事不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与甘。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今天且相亲，哪知他朝不相分。 风雨同路送俾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听。好啦，电话里边咧，我哋应该有另外一位 韩小姐。 韩小姐， 喂喂 ，Hello， 韩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你哋主持人好， 你好， 我系韩小姐啦，韩婆婆， 韩婆婆， 但上一次打个电话嚟，以前的沙漠嗰、那个， 哦， 咦，好耐咯，以前的沙漠，你跳舞噶嘛？你话俾我哋听， 啊，我而家咧今日咧就我仔。同埋个男村女先生日，咁、咧我就喺老人院嘅，咁我点唱歌俾佢哋听先 啦。好啊， 佢就喺外国。 诶、好啊，好开心啊！ 听翻重温啦，如果佢时间上就唔到，系咪啊？咁你有咩要同佢哋讲啊，韩伯伯？ 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啦，出入平安啦，百病不侵啦。而家咁嘅就希望全世界人。唔使戴口罩， 哇，好啊， 好似以前咁样，恢复翻咁样自由咯，生活咯，唔 好 咁样戴住好焗啊，好辛苦啊，我九啊一岁都觉得好辛苦， 哇，婆婆犀利，身体健康， 佢哋去咗嗰边啊，我都好挂住啊，佢咧就初二生日嘅就过咗啦，个仔，男先女先咧就。那个女先咧就系十四嘅旧历，十四生日。个男先咧就系、是、我都唔记得啦，总言之系八月唔知几日啦。 好， 咁啊，希望佢哋个个身体健康啦，个个听个都开心快乐啦。 一于咁话， 好， 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啊！ 系啊，中秋快乐啊！食多啲月饼，开开心心， 令我好高兴啊！ 多谢晒， 高兴好啦。 好， 拜拜，拜拜， 拜拜。 今自省，倒晒落好先自省，任性先算醒，杯忘平息，任性一次清，今晚尽兴会要清，任性一遇清，今次尽情醒，人人确系高兴，大众叫嚟呼庆，饮到连埋情。成，饮到连埋。 飲勝下，咁啊飲完之後咧就再繼續聽電話啦。喂喂，黎小姐， 黎小姐， 你好， 你好， 嗯，係啦，黎小姐，今日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啊？ 我其實想翻我呢兩個月嘅經歷啦，因為我兩個月前咧個心臟做咗 小手術， 手術，咁就開咗胸，咁而家咧就手術都算成功， 咁啊好， 休養緊， 恭喜你。 咁其實我打電話上嚟係俾個支持自己同埋多謝各位醫護人員，QE 同埋明愛啊，嗰啲醫護人員啦，麗治療師同埋學員，佢俾咗好多動力我， 好， 我先至有。有信心行得翻，同埋而家康复中咯。 嗯， 好， 同埋我屋企人，嗯，佢哋都俾好大支持我咯。 嗯，咁你俾心机继续吓，养好个身体吓， 休息啊，多啲啊， 早日康复，好唔 好啊？哦，多谢你啊，其实我哋好中听你哋节目噶，我听咗好耐好耐噶啦。 系啊，好， 等我哋一路每一日都陪住你，等你一日一日咧进步， 好嘛？吓 个身体慢慢慢慢咁样恢复元气，一定得嘅，知唔知啊？ 努力吓，加油， 多谢你， 紧要开心， 多谢黎小姐，送俾你呢个歌曲，李克勤嘅《红日》。仲有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快入嚟听听最后一位朋友嘅电话啦。喂喂，系咪 ？Hello， 朱太， 朱太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朱太， 欢迎欢迎欢迎， 有啲咩想同我哋讲啊？ 冇，我孙女九月六号生日，咁细孙咧就琴日开学啦， 系好啊， 今日开学同埋琴日开学啦，咁啱啱我先生咧。就二月嗰时走咗， 明白，自我上 边。咁希望我自己咧，继续 努力加油， 好好地系啊， 系好好地， 祝福所有嘅医护人 员， 系同埋医生，个个都 你自己要保重啊， 加油加油， 知啊， 多谢你哋啊，我都成日都听你电台节目嘅， 最紧要开心心过活吓， 有我哋有我哋陪住你啊， 系每日陪住你，为你加油，好唔好？ 我有两个仔都好生，成日都陪我， 咁 好啦， 咁就好啦， 好啦，一于 唔好要仔仔担心， 系啊， 保重保重， 你自己要坚强啲， 俾佢负担， 你要坚强啲吓， 好啦，多谢晒朱太，多谢多谢。 朋友咯，佢个个都好好陪住我咯， 好一切顺利， 有啲乜嘢打电话俾我哋。 好啦，最后一个电话有 Connie 嘅 ，Connie，Hello Connie，Connie 你好啊 ，Connie 你好啊， 主持好， 你好， 你好 ，Connie， 诶，我想点唱俾我个孙， 好， 系 佢今日生日同埋翻学， 几多岁生日啊？ 两岁， 好细，两岁翻学噶啦，哦，犀利， 班嘛都， 哦，系喎系喎系喎吓， 会唔会 太细。 佢有冇喊啊？第一日翻学， 梗喊啦，细路仔。 有个有喊噶， 一定 系 佢 咯。 系又唔舍得，系啦。跟住妈咪又喊， 妈咪又喊，跟住翻到嚟又喊。 系啊 ，Connie 见到佢自己个女喊，佢又 欢乐的眼泪。 哎呀， 啊，欢乐的眼泪。好啦， 大哥啦， 希望送俾所有小朋友听啦，咁啊，同埋送俾你个孙仔。 大家咁话，多谢你，好啊，多谢晒， 一切顺利。 仲有好多人生日嘅，包括有杨太啦，个孙女咧就八月廿六号生日啦，仔仔八月31号生日啦，魏小姐个老公生日，同埋李妙英8月13号生日啦，所有嘅朋友咧都生日快乐， 身体健康。 送俾呢个歌曲，亦都结束我哋今日礼拜风骚爆人啦。希望大家过个愉快周末， 好。 谢谢大家，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朝早个10点钟， 喺我电 台第二台再同大家见面。 拜拜， 再见。 世界真细小，小小小得真奇妙，妙妙。 实在真系细，世界小小而妙妙。